争取连任的民进党蔡英文总统今日会先在新北和台北支持争取支持，晚上就会在高雄、台中、新北和台北举办大型造势晚会，压轴会师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下午将会前往南投和立委候选人拉票，选前之夜返回他执政的高雄市参加造势晚会。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今日亦都会在新北和台北拉票，晚上在台北竞选总部举行造势晚会。本港新增10宗最近去过武汉之后不适的个案，累计达到48宗，25人已经出院。卫生防护中心说，内地初步判定在武汉出现的病例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中心正联络有关方面取得病毒基因排序。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有合理推断新型冠状病毒最大可能是由蝙蝠开始。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暂时未见到人传人或医护人员受感染的情况，相信没有2003年 SARS 那么严重。但他说现时案例的潜伏期未完，由今个月1号内地相关市场关闭之后起计，预计要观察到下星期就能够确定病毒会不会人传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依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浪，间中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5级，能见到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8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956点，升2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74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73，澳元0.686，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2.47美元，卖出155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次，第一次。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阳光。第一次，阳光。第一次。It's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朝头早啊星期五嘅时候已经有白元浩咧就坐咗喺度陪住你哋啦，咁啊准备地迎接咧就系今日啊星期五。咁啊，成日都話 Happy Friday 嘛，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抱住呢個心情，快快脆脆、輕輕鬆鬆、快快樂樂完成今天嘅工作，完成今天嘅事情。室外氣温係19度，相對濕度84%。各位聽眾，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出面空气又麻麻地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4至5中级度嘅水平。工作呢我哋都要快快手去到做。但係另外一样嘢真真正正係令到好多成功人士佢哋觉得係要快快手超级快去做嘅咩呢，一个字，爱。啊，点解又係爱呢？喺你完成任何一个嘅艰巨嘅工作嘅时候，原因都係因为喺你身边有好多人可以好好地支持住你。当你埋头苦干去到努力工作嘅时候，喺你身边有好多人你以为好烦喺度切出咁转，但系其实佢哋系关心你。千祈唔好吝啬一句我爱你，千祈唔好吝啬一个嘅拥抱，亦都唔好吝啬任何嘅一句问候嘅说话，因为呢啲系真真正正人生嘅一部分。人并唔系全部都系得工作，我哋应该要懂得去到爱。先至可以发挥出更大嘅力量，步行成功。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擦跡以後沒法暢聚，而終於相約到，但無言共對，疏淡如水。日夜做見爸爸剛好上身，卻霎眼看出他多了皺紋，而他的蒼老感是從來未覺，太內疚擔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忙极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储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得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 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爱于咫尺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 有阵时净系喺度等等等等等等到啲时间过晒，就真系会太迟噶啦。古巨基爱得太迟。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今日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肺癌是病发率最高的癌症，有第一杀手之称。在冬天的时间更加就是肺癌肆虐的季节，因为冬天气压偏低，大气入面的污染物容易就沉积在地面，导致空气污染加重，容易就令到我们的鼻咽癌、肺癌发生和复发。不过不少的研究亦都证实，只要好好地调整自己的飲食習慣，能够有效地降低肺癌的病发率。有六种抗肺癌的蔬果，在日常里面大家不妨可以摄取多一点。不是代表吃了就完全是医治，起码减低这个病发率。好，第一个红萝卜，全部都是一些我们在街市很容易买到的东西。红萝卜入面的胡萝卜素容易被人体吸收，并且能够转化为维生素 A， 有效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而且大量摄取胡萝卜素蔬果的人得到肺癌和表皮癌症的几率也是较低的。每一日饮用半杯生胡萝卜汁的话，对肺部具有良好的保护效果。好了，第二，苹果。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继续延续下去。因为苹果和梨其实也有很多就是有助于减少肺部发炎的物质，同时也就是有预防肺阻塞的效果。一项在芬兰进行为期28年的追踪调查发现，每一日吃一个苹果，除了医生远离我之外，更加可以帮助减少 58% 的肺癌风险。好了，第三，番茄。茄红素啊，巴闭啊，系咪？即系番茄咧，未煮之前啊，即系未加热之前咧，就维生素 C、维他命 C， 加热之后咧，又系咧可以抗氧化噶噃，能够咧就清除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多食番茄可以减少30%-40% 啊肺癌嘅病发率。食100克嘅番茄就可以预防肺癌、乳癌同埋大肠癌，可以咧帮助到我哋身体。好啦，另外就是大蒜。好多研究都证实大蒜入面的硫化合物具有殺滅肿瘤細胞的作用。其中所含的叫做脂溶性挥发油能更加就是激活就是我们的細胞，可以提高我们的抗癌能力。简单地来讲，大蒜呢除了我来赶走吸血僵尸之外，某程度上都可以赶走这些病菌的吧。芹菜，芹菜具有清肠的作用，可以将体内有害的物质，包括致癌的成分排出体外。咁将呢啲嘅成分排咗出体外咯，唔留喺身体，咁啊机会即系病发嘅机会都少咗啦。好啦，寻日啊介绍过洋葱，其实洋葱都系噶噃，因为洋葱所含嘅一个叫做硫酸盐，亦都可以咧就系对肿瘤啊细胞有一个抑压嘅作用嘅。洋葱啦、芹菜、大蒜、番茄、苹果、红萝卜， 呢几味餸会唔会啊？几个嘅蔬果类系唔系你今日夜晚准备煮餸啊嘅一个餸菜嚟嘅咧？系嘅话，就要快啲落去买啦。 迟疑一秒钟，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激动，其实太不同。 迟迟未预备，第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犹豫未决的情人回送，犹豫幸仍然在半空。 拖一拖， 等一等， 怕得到得来已是无用。此刻的感动变做烈火，流尘就如白费，明明动情怎会不敢作声， 还是很充足，但你的态度永远不得要你。 相恋要是有天命， 都要等你来确认。 现在还未算，前面情节会逐渐结冰。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从迎接你变做目送。 迟来一秒钟，沿途经过和结果，其实太不同。 迟迟未预备，第一句爱你已经足够酝酿暗涌。 盼望犹豫未决的情人回信，犹豫幸仍然在半空。 拖一拖，等一等，怕得到得来已是无用。拖一拖，等一等，这刻的感动变做烈火，连提及亦会心痛。相恋要是有天命， 前面情节会 逐渐结冰，迟来一秒钟，迟疑一秒钟，良缘永远这样断送。 迟来一秒钟，仍然等你来告白，何时你都未动容。 明明在附近，又不告诉你，太多恋爱这样告终。 可在离场后接到迟来情信，其死和旁人在附庸。 拖一拖，等一等，怕这点激情最后和污。拖一拖， 等一等， 终于知表白刻不容缓。 刻不容缓，除咗系有阵时爱情嘅感觉之外，我哋健康嘅体魄都系刻不容缓，要快啲咧做翻好。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5%。李克勤加上容祖儿，刻不容缓。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周末好去处有一个咧，真系几好，可以介绍下俾啲听众。喺边度咧？慈云山中心啊，咁啊喺呢一个嘅今年啊2020年嘅一月上旬啊开放啦。啊，占地过万尺嘅一个系咩咧？户外力奇乐园。咁啊，乐园咧引入咗咧就系新加坡嘅游乐场嘅设计啦，色彩缤纷嘅游乐空间，加上咧就系好玩之余，更加咧就激发啊好多嘅艺术嘅感觉噃。好啦， 话到咧，乐园入边有多项创意嘅游乐设施，例如咧就系横跨两层嘅巨型滑梯啦，横跨两层巨型滑梯。呢啲咧即系活动啊，细路仔放电系一流啦。体验一下咧由高处下滑嘅无比刺激感之余啦，佢有一个咧就系大型嘅波浪城网阵。城网旁边咧更加设有定时洒水嘅稀水装置添。可以咧就一边玩城网，一边咧玩下嗰啲水咧，喺香港嚟讲算系非常之特别噶啦。另外，同样香港非常之罕见嘅就系户外弹床。户外弹床真系好罕见啊！日本咧就见好多。另外咧亦都有专属嘅幼儿嘅玩乐区，咁啊特设一系列嘅适合二至到五岁嘅儿童游乐设施啦，都系有啱二至到五岁嘅滑梯啊、攀爬绳啊、高低起伏嘅山形装置，以及咧就爬行嘅隧道，仲有咧就系彩虹颜色嘅一啲嘅森巴谷。就咁咧睇相片咧，其实都觉得咧系相当之靓嘅，城网阵啊，或者系嗰啲滑梯啊，都系非常之靓特别嘅。香港咧要有呢一类型嘅咁大型嘅叫做游乐设施咧，免费啦，亦都咧系难得嘅。咁啊，系位于呢一个慈云山中心户外嘅力奇乐园，咁啊喺慈云山嘅旭华街23号，咁啊1月上旬咧就会开放噶啦，大家咧有时间都可以去下慈云山啦，同啲小朋友去嗰度放下电。咁啊，星期六日咧，咁啊天气有少少转凉，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就可以去玩啦。好啦，6:30之前啊，搵嚟一首嘅歌曲。今日嚟自游乐场。要找一个啱玩的游乐场，好玩的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逐个字逐个字逐个认识，唐诗店尝试红才是奇迹，看懂了然后寻觅寻觅另一种价值，逐个梦逐苦练逐次累积，抱起过放低了然后回忆，然后期期待期待期待下一位接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痛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做对事做错事换个脸色，对不起对得起留下平静，看开了然后承受承受另一种压力，会过面到过别直到熟悉，看一眼吻一次留下痕迹，爱不够然后存在存在另一种角力，你与我仍心跳，一切都不重要，你与我仍相信如何不得了，烟火最后也会退烧，最缤纷的花园游乐过，但求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乐过，为何认真，若我尚占一席位，都想入座观赏这个惊险人生， 的花园游落过，但求动心。就算是世间末日，苦心自问，都想渺渺惊心。最宽广的公园游落过，为何认真？若我曾占一席位，都想入座。 呢首歌曲嚟自谢霆锋《游乐场》，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英国国会下议院以330票对231票通过脱欧协议法案，为英国如期在今个月31号离开欧盟铺平道路。法案通过被视为是首相约翰逊的重大胜利。他领导的保守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赢得下议院大多数席位，令法案轻松获得通过，结束英国持续多年的脱欧政治僵局。约翰逊一再承诺会带领国家在1月31日脱欧，并表明不会延长年底结束的脱欧过渡期，意味英欧双方需要在年底前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由于时间紧迫，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巨。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认为，约翰逊坚持要在年底前达成全面的自贸协定是不现实，但欧盟会尽力而为。伊朗总统鲁哈尼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电话。鲁哈尼向约翰逊表示，如果没有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打击伊斯兰国，伦敦就不会安全。认为英国不应该追随美国，要改变对苏莱马尼的态度。鲁哈尼又说，如果核协议的欧洲缔约国遵守承诺，并协助德克兰避免美国的制裁，伊朗愿意恢复履行协议。约翰逊敦促伊朗结束与美国的对抗，并强调英国对核协议的承诺，认为协议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的最佳协定。法国反对改革退休金制度的全国罢工踏入第36日，数以万计民众响应工会号召上街抗议，其中首都巴黎的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驱散，最少24人被捕。工会说要在同政府展开新一轮谈判之前加大施压力度。受罢工影响，巴黎多条地铁停驶，电力生产减少。今次罢工成为法国历来最长时间的工业行动，当地经济开始受影响，消费者信心急跌，零售及旅游业收入下降。黎巴嫩检察部门因应国际刑警向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郭恩发出红色通缉令，传召郭恩问话，并向郭恩发出旅游禁令，要求交出法国护照并申报住址。郭恩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对比日本的司法制度，他对黎巴嫩的司法制度更为满意，并会全力配合调查。郭恩的律师说，黎巴嫩当局实施旅游禁令只是程序需要。外电引述消息说，黎巴嫩当局已经要求日本提供郭恩案件的资料，收到资料前不会再向郭恩问话。对于日本法務大臣森雅子批评郭恩试图透过批评日本的司法制度去将潜逃正当化，郭恩认为森雅子的言论荒谬，重申日本当局对他的指控全部都是捏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依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哎呀，阿O，你知唔知道用长柄工具去抹窗嗰阵咧，有啲咩要注意呢？ 白师傅，我真系唔知啊，今次。 记住啊，要将手柄上面嘅手绳咧穿喺手腕嘅位置，唔怕抹抹下一个唔觉意啊，成支工具跌落街咯。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入面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易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而家咧就系早上嘅6:36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望一望出边啦，啊我啊感受唔到出边住咧，因为喺个直播室入边，咁但系天文台就话俾我哋知道出边19度，相对湿度85%嘅，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咁啊好似冇前两日咧就咁热咯，咁啊22度嘅气温，咁啊吹和缓嘅偏东。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们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呢的一级历史建筑物其中一个呢就是虎豹别墅了。至今啊已经有83年的历史。大宅啊，纳入咗咧就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之后，已经咧就系啊成为咗音乐学校。去年4月啊，咁啊亦都开放俾公众参观添。咁啊，虎豹别墅咧当年就以1,000,000元咧去到打造嘅。啊，昔日啊私人花园啊，不单止咧就系的，而且确咧存在系老虎同埋豹嘅。大宅嘅更加多处咧，就以呢个金箔点缀，以及咧就系装饰，可以见到相当之豪华。啊，负责复修嘅呢个古迹修复师啊，亦都话到啦，佢重新咧就系喺多处啊贴上咧就系99金箔，等大家咧就可以重新感受一下大宅嘅气派。单单系饭厅嘅天花板嘅装饰啊，已经咧就用咗1个月嘅时间，更加形容啊，未见过咁重本啊！别墅中式嘅月门啊，咁有两幅一直咧就以透明玻璃代替嘅。咁啊，据讲啊，喺兴建呢一个嘅别墅嘅时间啦，胡文虎嘅女儿咧，咁啊胡仙就将选出咧就最佳设计还原，以及咧就重造窗户，预计今年咧亦都会嵌入一啲新绘嘅玻璃薄。啊，别墅保育顾问咧就话到啦。当时啊，胡文虎家咧就非常显赫啦。30年代以2.6万元咧就投得个虎豹别墅嘅现时嘅位置，占地大概咧就系5.3万尺噶。再以2,000几万元咧就系豪装啊，同埋呢一个兴建嘅大宅。 当时一般工人的月薪呢，讲紧由港币的2蚊啊至到45蚊不等的。可以见到呢，真是胡适的财力惊人啊。而别墅在1936年7月开幕的时间啊，港督以及呢就是名流绅士亦都呢就到场见证，可以见到他的社会地位相当之高。虎豹别墅咧就以胡文虎同埋胡文豹两兄弟嘅名字去到命名噶，咁但系原来昔日虎豹别墅啊，真系叫做名不虚传，曾经咧的而且确存在过咧就系虎同埋豹。专家指出啦，当时虎豹别墅饲养咗老虎啦、豹啦、孔雀，而豹更加咧就能够喺私家花园嗰度咧周围去到行，尽显气派。会养呢啲嘅叫做野生动物嘅动物嘅地方咧，会喺边度咧？咁啊，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中东啦、啊。而家中东啲人啊，养老虎、豹啊、狮子，咁啊放佢喺车嗰度咧，咪坐喺度，咁啊佢哋我哋又放狗啊，佢哋又放老虎、放狮子、放豹。所以话到咧，即系唔同地方亦都有唔同嘅人咧，系尽显住奢华嘅生活嘅。咁啊，虎豹别墅，咁啊，如果系参加住团体嘅时候，就有机会咧去到啲特别啲嘅地方啦。自己去 walk in 嘅时候咧，就可能未必能够去晒所有嘅地方噶啦。香港咧都有好多著名嘅地方，到今时今日可能变咗唔同嘅样貌，但系又可能保持住以前嘅一份嘅气氛感觉。 昨日是少少斗志，祈求突破满关闯一次，劈下书开心两次，由无路变串串慢慢移，要实现当天壮语，沿途活得相当有意义，今天也算为世间贡献，却怕转折处欠励志。妄想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看地图，我只盼这里有天。撤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皆负数。时候不早了，但总算知道。我活着只因我爱，然而没法事事都装载。昨日共青春。竞赛浪漫像错过了没后来，吃欢醉身边挚爱，留情爱的通通当障碍，怕花世界用半生灌溉，我却荒废了某树海。当初说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竟已杀出这条。 问我初衷，铿锵的答，不吞吐。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阿 K 郑安琪《山林道》。今日朝头早啊，我哋都有安安啊嚟到我哋嘅职场后花园播，睇下佢咩介绍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唉，我都知道你系咁噶啦，你次次都系咁样逢亲呢啲。 结婚啊嘛，咁开心啦，唔系我结婚，唔系 嗱，今日我哋介绍呢个咧，就系好特别嘅。大家比较我哋成日都会介绍啲婚纱嘅结婚嘅嘢啦。 系咯， 今次呢个花就叫婚纱吊篮。 婚纱吊篮，翻嚟先安安就介绍婚纱吊篮啦。 系啦， 咁佢系 咁点解咧？ 喺个婚宴嗰度用啦，教堂嗰度用啦，花球嗰度用啦。定系闺房嗰度用咧吓？ 你真系讲得好好，其实咧都系平时喺屋企都用到嘅，即系我平时以前我咪成日讲吊篮嘅，咪你又好中意嘅，就喺屋企，譬如嗰、那个叫咩天花板啊，或者系 露台啊，呢、 這个就向下爬咯，唔系向下爬，向上爬就向下垂嗰啲咯，两种噶嘛。 即系佢呢个系向上， 攣藤系向上，你中意攣藤，我中意攣啊嘛，藤啊嘛。 我中意攣藤， 系啦，我中意吊篮，即系垂落嚟啊嘛，即系好似我头发咁啊嘛， 一上一下， 系啊，即系好似嗰啲咧，你话好似咩人嘅头嗰啲头发嗰啲，我 仲谂住喺 跌落嚟， 埲墙嗰度邂逅你添，点知我哋唔同路、啊、 向左走，向左走，向右走， 系啦， 系啦，咁呢只咧其实特别嘅，你形容我哋听下先，点解会叫婚纱吊篮？转头先讲， 系啦，咁我形容下个样，其实佢一棵嘢点样啦，佢吊住咗喺度啦，但系佢好似懵懵松松咁嘅感觉嘅 气质。即是气质， 气质 朦朦胧胧嘅花，然后气质 好似爆炸头咁样，其实佢有少少， 几好喎、啊！你用得搞到成件事 有 和晒， 有个头咧叫个爆炸系咪即系阿芙罗嗰个头？ 以前 系咪阿芙罗？你识唔识听啊？呢个 我唔识啊，系咪即系麦当劳叔叔嗰啲啊？即系嗰啲爆炸头啊？ 类似，不过系再夸张啲嘅， 边度有啊？ 唔似咩？我覺得好似，即係如果真係個盤嗰度就好似咯。 其實呢個吊籃同我哋平時講啲吊籃咧有啲唔同、嗯。平時吊籃咧嗰啲葉咧係會大嘅，係、 嗯、 好長嘅。咁垂落嚟嘅時候咧、嗯、就已經係一個好大棚嘅嘢、 嗯。 今次呢、這、一個婚紗吊籃嘅分別咧就係啲葉係細粒嘅。 嗯， 葉又細粒，花又細粒，佢仲生花嘅。咁佢葉 佢嗰啲花就好似滿天星咁細粒噶嘛，就係嗰啲係花， 嗰、那個就係花。 哦，我以為嗰啲飾物嚟嘅添，原來花嚟噶。 點解人哋吊籃叫吊籃？點解叫婚紗吊籃呢？就是、因為佢有白色嘅細花，同埋呢個吊籃、 哦、就似我知啊，似 lace 是。 係啦， 啊 頭紗上面，咦我講曬俾曬啲貼士你啦。嗱、 啊， 嗰、那個葉咧佢係細塊嘅，但係咧有特色。就是正面是绿色、 嗯、 背面是紫色。 是吗 ?Yes! 看不到 的。相信太细同埋那个叶太 细。相信太细你写给我我又看不到。 是啊是这么大的嘛几大的我又放到 A4 纸这么大嘛。 咁、啊、即前面就个叶面呢就吸阳光嗰边呢就绿色嘅、 嗯。 背面收收埋埋嗰啲阴暗面呢紫色嘅。 咁你唔可以话咗件褛个紫色唔系咁 sharp 紫即系暗紫。 暗紫。 是啦你唔可以话真系嗰啲。 核突紫呢真系。 即系比较墨， 哎，我知啦，矮瓜嗰只字， 咁冇咁 sharp 嘅，应该都要 都冇咁 sharp。 矮瓜何止好鲜色嘅、哦，白生。嗱，咁佢细，咁佢因为嗱，佢一边咧有绿色啦，叶背后有紫色啦，咁佢已经本身成件事已经好得意噶啦，一堆好密好密，佢枝条又好幼嘅，咁有咁多细嘅细叶。跟住咧，佢仲會有啲細花嘅。咁、 嗯、 個細花咧就唔係成條枝葉係亂生，佢就係花生喺最花頭遠嘅，即係喺花喺個枝花莖裏邊嘅最端端嘅位置。咁而佢彈跳出嚟，喺啲葉一群好密集嘅葉裏邊彈一啲白色嘅花出嚟。咁、 嗯、 當一兩粒都係細粒啦，跟、 嗯、 住可能幾毫米咁細、嗯，即係話滿天星形容得好好。 係啊，因為嗱滿天星就白白地色啦，佢呢個係 都係白嘅， 係咩？我見到濕濕地黃色咁樣嘅。 係、啊，哎呀，啲咁細張相睇咁清楚嘅， 我隻眼咧 係點咧又 發。 你逃唔走啊！ 嗱，佢白色嘅花中间就有一细粒嘅黄色， 吓 金黄色嘅，咁就系一粒小球咁样嘅嘢喺中间，即系花心咁样。咁所以出嚟系有啲黄色，但系我。其实冇留意系黄色咯，但你又好眼喎，真系。 系啊，我见到佢咧， 有张咁上相， 黄黄地，佢嗰只黄咧就似系嗰啲香蕉皮嗰只黄啊。 系啦，唔系鲜，唔系 sharp 性嗰啲。 系啦，咁佢就黄黄地，跟住就一点点咁样嘅，咁令到佢嗰个绿色面嘅叶咧，望上去有啲几 sharp 嘅黄色一点点咧，所以我头先咪话觉得佢似嗰啲婚纱嘅 lace。 哇，啲眼几犀利嘅。 佢话发眼啊。 嗱，你嗱满天，我要同听众讲咧，就系嗰个花咧，就唔系满天星。满天星嘅花系点啊？你知唔知？ 满天星嗰啲花咧，系有啲花瓣睇到嘅，唔系睇唔到。 系一个波咁样噶嘛？应该 一个波， 一球咁样。 你 嘅 花 艺师 嘛？我主持嚟噶。 咁呢个几叻噶？ 你考 我？你好叻噶！嗱，咁呢一个呢一只花咧，就系三块花瓣，好清楚见到嘅。满天星嗰啲你见到好似系一个棉花，即系初做叫做袖子咁样噶嘛？咁但系其实。這個這隻婚紗吊蘭裏面的花呢是有三個花瓣好細粒好細粒咁樣咁變咗呢就好似啊這個新娘披住一個婚紗咁樣朦朦朧朧嗰個感覺囉咁但同埋呢這隻花呢因為佢其實枝條好有 朦朧好喎、啊、有陣時候婚姻嘅嘢睇得太清楚都未必好朦朧好 OK 咁呢嗰個嗰個枝條呢好容易會咬斷佢、 啊， 即係暈， 即係個花個勁咁樣啊！ 係啦，因為佢太幼啊，咁就可能要咬，即係嗰陣。 唔係喎，但係佢幼，佢唔 係咁幼， 佢幼佢唔係有彈性嘅咩？ 唔一定啦，有啲係脆卜卜，有啲會係脆卜卜嘅，係咁一定彈性。 佢仲未絕種就好遠喎呢棵嘢。 嗱，如果佢絕斷，點解佢唔絕種？你 我知啊，兩個字，粗生。 係啊。 我如果有兩個字更加衰，我唔用，我用粗生。 我見到你停咗停，望一望，再諗下。我之前翻好嘢，好在你轉翻 粗生， 因為跌咗出嚟，跌斷咗咧，你夾翻上去插翻嚟咧，其實會生翻嘅。咁會散花，好容易會即係生得好容易爆盤。 唔怪之得佢會咁容易就，我哋頭先話嗰啲爆炸頭啦，佢好快脆就可以爆到咁樣一大盤啊嘛。 係啊，你知唔知佢全產地喺邊啊？你估都估唔到。 估都估唔到， 系 咁难估， 系睇下你先，好少提到会系原产地嗰个地方出嘅 爆炸头、啊， 唔系亚洲地区嚟嘅， 香港 唔系呢个韩国嘅呢个韩国 呢个唔系嘛？ 系、 哎、呀，韩国啲天气咧太险峻啦，因为冬天嘅时候真系好冻，但佢应该系冬天嘅时候都生到。 佢睇下先，呢、這个冬春夏期间可以嘅，冬天都会开花咁叻嘅，但系室内咯。冬天你唔好似怼出去零，你知唔知韩国冬天好冻？咩而家佢冇可能生长啦、 啊，零下唔知几多度咁样噶嘛？ 系啊，如果冬天嘅话，你一定会出去好似你自己个人 咁 啊，摆翻自己室内。 嗱，我觉得呢只花咧，呢、這个我觉得噶，我觉得佢冬天咧佢都唔会死嘅，但系佢会完全停止生长，跟住去到春回大地嘅时候咧，粗生噶嘛，又翻嚟啦。啊，咁样咯，我认为佢系咁样 的。都系，其实佢五度都可以生存嘅。咁但系最好咧，冬季嘅时候就摆翻入边啦，好似你个人咁，你都唔可以长期喺韩国暴露喺室外啦。你间唔中都要融下雪啦，去 coffee shop 咁样就十二度啊，咁样其实摆翻喺室内就会好啲啊。系啦，咁佢其实外形好清秀嘅，咁佢嗰个寓意咧就系美好。 美好哦， 系啦。咁但系佢 起都开心， 同埋但系佢唔可以晒得太劲、即系唔好话暴晒咯，因为呢啲咁幼枝叶嘅地方暴晒可能会太干啦，同埋啲叶太细，红色啲叶太细嗰啲咧就唔好劲晒啦，如果唔系真系好容易会 窿， 你唔窿同埋好容易干，跟住就好似一点一点就哇散晒。 咁呢个啲叶咁细咧，其实我淋水嘅时候我应该 适当 到头淋。 可以到 兜头淋咁 样，可以兜头淋嘅呢个都， 即系唔使一定淋泥咁样都 OK 嘅。 佢尽量都淋泥啦，淋花都，但系叶我都会有阵时会淋喺个面度， 因为有尘啊， 有尘呢个都，你即系好叻啊而家，因为将我教过你嘅讲晒出嚟啊， 梗系啦， 系啊，但嗱佢淋水，但系唔可以积水。 你今日就耳环叫靓， 系嘛？ 系啊， 多谢。因为嗱个盆里面唔可以积水，你可以照淋，但系唔可以积水嘅，就系咁啦。 明白明白，咁呢个咧就叫做 婚纱吊篮。 系啊， 咁啊有一个美好嘅寓意喺度嘅。 系啊，仲可以吸有毒嘅气体添啊，甲醛嗰啲。系，不过呢啲唔使讲啦。 唔系，呢个好紧要喎、啊！香港咁多毒气，你直头有甲醛嗰啲系 selling point 嚟添，即系吸甲醛嗰啲 selling point 嚟噶而家。 呢个 OK 啊，不嬲吊篮都好 OK 嘅，婚纱吊篮都 OK 嘅。 系嘛，应该同嗰啲装修师傅讲下嘛。我去亲边个地盘工地咧，就翻工油油嗰啲咧。就拎埋呢啲啊吊篮，又或者同家私铺合作，咁咧逢亲有人买新嘅家私咧，就送佢吊篮，哇！咁啊，又系一条财路啦。 冇错，冇错，你真系好鬼叻啊！唉，就系咁啊，我哋就今年试下揾呢个嚟种。 好， 应该有嘅，我觉得翻去。 好啦，唔该晒， 拜拜。 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出现让我改变，一个巧合的意外变成一场最执着的迷恋，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 唔该晒安安同我哋介绍咗一种婚纱吊篮，系啊，人就系咁啦，离离合合，向左行，向右行。梁咏琪的歌曲《向左走，向右走》，先听听龙虎榜的精选啦。转头神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安排始于2018年6月30号。

点零八分的时间了，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外面是十九度的气温，现在直播室里面除了白云浩之外还有欧在这里。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这么多位晨光的听众，星期五的早上要讲这一样东 西。Happy Friday， 你想 说。是 Happy 的，不过怎样可以令到自己 happy 呢，就是要注重个人卫生啦。因为近期呢大家都话即係啲口罩又话喺嗰个叫做嗰啲叫咩药房啊，药妆店啊，药房嗰啲喂卖晒啊，甚或乎有啲药房呢又提价咁样啦。咁其实睇返港大呢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呢何柏良呢，佢都有讲喎，话喂除咗呢戴好口罩呢，有一样嘢都要注意啊，小白 係 啊。咁呢啲权威人士讲嘅嘢都听埋先啦。佢话呢病人嘅尿液同埋粪便呢都会带有大量呢传人嘅冠状病毒啊。咁样呢啲冠状病毒呢就点样可以。 冠状病毒。 係啦，冠状病毒。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呢，就係冲刺啊。除咗冲刺之外呢。 冚盖冚盖。 係啊。但係你发现呢香港好多座次啦，你去到商场以至去到公厕就更加唔好讲啦，连屋企呢好多时候都唔会冚冚嗰个厕所板落嚟。你屋企会唔会冚厕所板嘅？ 屋企会啊， 会 系啊。不过如果我承认呢，我又睇过其他嘅报告呢，佢哋话到如果喺嗰个马桶上面啊， 系 马桶嘅正上方呢，咁有一个抽气扇系一个高速去到抽緊厕所入面嘅空气走嘅时候呢，咁佢哋有啲顏色劑做過啲實驗嘅，咁佢就話到個馬桶當佢喐沖刺，咁佢咪旋轉嘅，啲水流喺度轉，跟住咧佢就會形成一股氣流，跟住咧嗰啲嘅菌啊或者氣體咧就會喺個好似龍捲風咁就會形成喺嗰個馬桶上邊嘅。好啦，咁如果你有個抽氣扇好勁嘅，抽到上去嘅時候咧，嗰啲氣流有機會咧係因為你勁嘅抽氣扇咧，是可以转弯抽会出去的。 是咁就唔使冚厕所板。 咁但係都係建议冚厕所板啦。咁但係唔会话令到个厕所比想象之中咁多菌囉、 哦。 所以呢即係嗰个抽气扇其实都係其中一个关键。 不过你头先个设定估计好多厕所都未必有。 未必 係 啦，你 讲 得啱。係啦，未必真係后面呢个马桶对上呢是有一个对外的抽气口。 是啊。 这个就真的要留意住了。 咁如果你收楼啊新屋装修就尽量可以做到小白嗰一样嘢就会比较好啲啦。 是啊是啊是啊。 喺个滅菌方面呢，咁如果你话喂冇喎、啊、即係自己本身住嗰层楼根本就冇呢一样嘢㗎喎，或者封闭㗎喎厕所，咁点搞啊，咁首先你要冚厕所板啦、第二嗰样嘢呢仲有三招可以自保嘅。根据呢、这个港大感染及传播病中心的总监咁样讲啊，咁呢三招系咩咧？快速讲一讲先啊，就系咧自备湿纸巾如厕啦，咁用酒精消毒厕所板啦。你可能会觉得喂，依家咁样做好似好夸张， 诶唔夸张，你知唔知我自己喺我就算我自己屋企啊， 系。 我一日消毒三次都少。 系啦，咁当然你话喂，自己屋企就话消毒啫，街嗰个点会消毒？ 街嗰个我都会消毒噶，你知唔知啊？ 咁依家 即系特别我呢啲咧，有细路仔呢啲咧， 系 当我细路仔同我讲无端端话我要去厕所咁样，咁我真系会准备定嗰啲咧，又湿纸巾啊，又 消毒 啊，系啊，去到即系等佢清洁完先俾佢去啊。 特别系呢一段时间比较人人自危一啲啦，特別喺病菌方面，咁多做咧無妨嘅。咁第二咧就係、是、用簡易洗手啊，可以即係用多啲用簡易洗手啦。有啲朋友就慣咗淨係用水洗手，咁原來唔得嘅，用簡易洗手咧可以減少咧 99% 嘅細菌啊，相比咧用清水所減嘅 90% 咧就多咗 9% 嘅成功率。咁最後呢個咧就係、是、吐痰嘅正確方法咧係先用紙巾包好再抌咁樣。咁有啲朋友都係啦、因為近排可能流感都係高峰期啦，咁你會咳啦，咳完之後有痰啦，嗰啲痰咧就會周地攣啦。咁有啲朋友呢、這個當然唔好啦，咁但係早嗰個禮拜已經講過話向住個馬桶去吐痰，以至向住個尿兜去吐痰，其實都唔好，因為呢嗰啲病菌呢都係會傳播開去嘅。咁做個有功德心嘅人呢，呢啲嘢呢如果大家都做得好呢，呢啲叫做防護工作、防護工作做得好呢，咁病菌呢 就唔會喺香港發生 嘅。有冇聽過？如果突然間想打黐啊，或者咳咧，隻手揞唔切嘅時候， 要用手臂啊嘛。 係啊，手臂、啊、 手臂個成功率好高嘛。 同埋一嚟可以擴，即係防止佢好大幅度擴散啦、 嗯。 二嚟咧就係因為如果你用手去到打。打咳啊，或者打黐嘅时候，你手咧仲可能会接触到其他人啊， 系 啦，咁你摸下人啊，摸下呢样摸嗰样咧，其实亦都系散播咗出去嘅，咁所以就好多方法嘅，咁大家再留意多啲啦吓。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啊，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咦，今日朝头早又唔系 Didi 又唔系 Sammy， 系 Toby， 喂，都几押韵，原来你哋啲英文名 Toby 早晨 ，Sammy Toby 早晨啊，两位，我叫梁正涛啦，咁大家可以叫我 Toby 啦，咁、哦、我都系新加入咗交通部啊，冇耐啊， 系 Toby， 不如先讲下交通嚟听下先， 好啊，咁先提下大家咧啲水管紧急维修啦，包括喺江乐道中啊，去翻铜锣湾近住康乐广场嘅慢线咧，而家系封闭噶，咁喺长沙环道咧都有水管。急收嘅话，去旺角啦，近住东京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较早前喺北角嘅渣华道咧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已经完成咗噶啦。咁介乎电厂街同埋北角道之间咧，部分嘅行车线就解封咗噶啦。咁喺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噶。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咁另外咧就有西贡公路出翻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嗯，咁、交通嘅情况就系咁啦。系咯，近排有冇特别注意自己嘅个人卫生啊？即系譬如头先讲嗰啲，喂，打次要用纸巾揞住口鼻啊，常洗手啊，仲有咧、去完厕所有冇冚翻个厕所板落嚟先？ 有啊，以前咧就真系冇呢个冚厕所板嘅习惯啊。但系咧知道原来嗰个冲厕嗰个喷出嚟嗰、那个强劲嘅程度咁劲咧， 气流 系啊，个气流咁劲咧，即刻真系冚翻啦，冲一冲嘅时候，咁就可以避免啲细菌散播咯。咁同埋。真係用手臂啊！而家唔用手掌啊， 用手臂啊，用手臂都要練習嘅。 係啊，有時咧都冚唔實咁樣嘅感覺㗎。 不過同女朋友拍拖嘅時候，記住抹乾淨個手臂先叫佢挨過嚟啊！ 打鼻同油嘅時候，成個手臂都係鼻涕咁樣點算？ 係啊，係啦，清潔乾淨先啦。 係啊，喂，阿 Toby 比較有冇咧？你而家出去我哋出邊個廁所睇下，有啲人有冇冚住廁所板啊？轉個頭等你唔使真係冚翻，你匯告俾我聽，等我同嗰啲清潔姐姐。睇下可唔可以喺港台推行呢个冚住厕所板嗰样嘢？ 好啊， 咁始终真系啊，健卫生啲嘛，港台卫生啲好唔好啊，小白？ 好， 梗系啦， 好啦， 咁唔该你喎 ，Toby， 唔该晒 Toby。阿 Toby 嘅感觉咧，好跑车嘅感觉， 好跑车。 好啦，诶，快啊！天气方面咧，就睇下彭爷爷喺出边啊。早晨，彭爷爷。 彭爷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咩叫好似跑车？ 好跑车，因为咧佢今日咧蓝蓝地色嘅，又戴嗰啲咧好似跑车手嗰啲眼镜咧。 我以为佢件衫系咪贴咗好多张喺度先？ 唔系啊，系佢俾我感觉咧，好似车手啊，嗰种嘅颜色嘅 color tone 咁样。 系啊，佢呢、个小朋友俾我嘅感觉系好小朋友。 佢系小学生，我唔敢同佢讲太多，我惊咧啲人话我虾佢啊，所以叫咗佢走啦。系天气方面点啊？而家讲翻先。 出边咧，今朝咧果然吓呢、这个星期五嘅朝早七点零钟咧，都系凉凉地，较为清凉一啲啊。唔似咧，即系寻日啲日间嘅时间咧，即系中午打后咧，就系有一种嘅热嘅感觉。而家咧都系比较清凉嘅。咁啊，今朝早咧都喺呢一个嘅天色方面咧，你见得到咧都暂时就未系。咁陽光充沛嚇，咁但係咧都見得到啊，晏啲嘅時間咧，可能呢一個嘅太陽咧會走咗出嚟啦，因為有啲啊藍天底咧，其實就喺呢個雲後面嘅，見得到。今日嘅雲量咧都算一般啦嚇，唔多唔少有即係藍天嘅景況俾你睇得到嘅。再晏啲嘅時間咧，陽光一出嚟嘅時間咧，應該會成個天空嘅情況又唔同啦。咁今朝早上咧，大家都好似星期五咧啲步伐咧有一啲嘅放緩咗少少咁樣。咁路面都係繁忙嘅，咁但係咧大家個心情就不一樣啦。 係啊，星期五啊，如果星期五咧，我嘅步伐其實應該會更加快，快快手做完嘢嘛，想係咪先？系咪？好啦，你都快快手翻嚟啦，彭爷爷，我哋转头见啦。 就到， 就到，就到，好啦，转头见。咁啊，天气方面啊，彭爷爷真系好嘢，佢话到出边咧蓝天底啦，咁啊下昼有可能有啲机会有阳光，真系嗱，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去到 大概22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星期日转凉，哎呀，凉翻啲啦。咁啊，有几阵雨噶，咁啊，下周初咧早晚都系清凉。咁啊，早晚清凉都啱嘅，而家都系1月10号啫，系咪？而家室外气温啊19度，相对湿度83%，可能出边咧望上去嘅时候就除咗有啲白云啦，仲有啲烟霞嘅感觉，因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嘅中级度水平嘅。好啦，嚟到朝早7:18，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同环保有关嘅主题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喂，早晨啊，大家。 我谂咧，今个星期咧，冇得唔讲嘅咧，一定系遍布住一啲新闻片段嘅澳洲大火啊！ 吓，系啊，你讲得冇错。今朝早咧都提翻，我哋自己机构喺嗰边嘅 office， 咁都有去到做一啲即系拍摄啦咁样。咁我睇咗啲相，同埋都新闻上面亦都有好多相，咁都即系睇完，其实都觉得好唔开心，尤其见到好多动物咧，都喺今次火灾之中咧，即系烧死啦。甚至系咁都，我谂即系大家都一定睇到好多呢啲相噶。其实我哋睇翻成件事咧，即系睇翻啲数字啦。澳洲而家嗰个大火喺南部发生嘅，咁烧咗3个月啦，系上年9月开始烧。咁最新嗰个死亡数字系23个人啦，咁有啲消防员都系都丧生嘅，咁亦都有好多人失踪。咁講到房屋損毀數字，其實係多過2500間房屋被燒到灰都冇啦。佢哋話，咁成個火場嗰個面積咧，其實係超過57個香港。咁佢佢喺南部，即係我哋所講嘅新南威爾斯州。咁佢咧其實亦都係燒咗落去新南威爾斯州同埋隔離維多利亞州有2個國家嘅公園入面一個動物嘅棲息地啦。咁之前咧其實有一啲澳洲嘅動物學家佢哋估緊啦，即係應該有5億隻動物喺呢一個山火之中咧係會燒死嘅。咁不過佢都承認呢個數字咧是低估的，因为未包括昆虫啦，昆虫大家不可以不当它是动物啦。另外它只是计了哺乳类、鸟类和爬虫类。咁仲有两栖类啦，森林入面其实有很多树蛙的，青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统，是很多鸟类甚至是一些爬虫类的食物。咁另外呢，哺乳类之中呢它都说它都未计蝙蝠啊。咁所以大家去到讲，哇，呢个数字其实应该真係 double 咁滞，即係有10亿只动物喺一场大火之中係丧生囉。咁我哋未计佢个身景係毁灭咗之后，就算有啲动物逃咗出嚟嘅，佢哋可以住边呢？咁多佢哋嘅食物係消失咗嘅时候，佢哋之后其实有冇可能存活落嚟呢？其实呢个数字我哋都可能要考虑埋入去囉。咁所以话我今日睇到呢个数字真係觉得真係最旧嚟㗎，呢一个係。 係呀，即係见到好多有啲新闻片段呢都影到有啲人呢直头去救嗰啲动物啦。咁当然即係人嘅力量都好有限啦，救到几多呢，同埋都要嗰啲动物真係逃到去嗰个周边嘅范围，人先至可以接触到佢哋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好多人见到呢一个情况呢都觉得啊，如果我哋都可以出一分力做啲嘢咁就好啦。咁但係其实到而家我哋系咪都冇嘢可以做到㗎啦。 其实头先讲到一啲嘅即时嘅救援呢，係而家网上面我哋都见到有啲团体发起一啲救灾囉。咁我哋都觉得其实係值得去到捐助一啲当地嘅真係拯救动物嘅机构。咁同埋呢澳洲嗰边有好多志愿嘅消防员组织嘅。咁呢啲其实都可以，大家即係讲到灾难就捐钱係最直接，咁都可以帮助下呢一啲咁样嘅机构囉。咁另外啦，讲到原因呢，其实普通嘅森林大火又好，或者火烛都好，咁有好多成因嘅无论係人啦、或者係即係闪电咁样起火。咁但係我想讲呢，无论係人为定係天然人士，一场烧过3个月，你见到係造成咁多人命财产伤亡嘅火烛呢，係到而家政府係束手无策㗎，话要等个天呢要落返几场雨呢先至可以搞得掂嘅。你见到去到呢个情况，其实 一定不会是单一事件或者是一个环节出错就造成这样东西，一定是层层出错，一个制度上面的问题。咁我哋都去睇翻啦个成因啦，咁森林管理救火上面固然係做得唔好啦，咁但係我哋去睇呢，其实有专家早已经讲咗呢，成个新南威尔士州呢其实係自2017年开始呢已经係佢哋叫做係一个持续嘅干燥。2018年呢我哋见到火灾嘅季节呢其实係提早咗开始，去到2019年即係上年啦，他们整个一月至八月呢是南澳很多地区呢是有纪录以来最干燥的季节。 嗯。 那你想想他是没有水啦，那么干燥啦，我们香港都说火色红色火灾危险。那你看到整个环境是好像一个就是一点的火其实 已 经是整个。是啊。 嗯。 那你整个即是三年的干燥，那你政府是不是仲话我唔知道，我冇留意系一个自然现象咧，系咪三年佢都可以完全冇做嘢咧？ 或者唔理咯？ 系啊，而家人人都话要等落雨啦。咁如果系一个正常气候嘅年份啊，呢啲时候其实每个月都会落至少100毫米至300毫米嘅雨量噶。但系呢一个咁嘅正常降雨量系连续三年都冇发生。咁回想翻呢个干燥嘅情况，其实已经预示咗你灾难总系会发生噶啦。咁政府仍然都系预示唔到啦。咁最近总理仲走咗去休假啦。所以见到澳洲嘅民众，其实佢哋极端愤怒噶。 系啊，亦都好仇恨个总理。 系啊，佢哋即系我哋成日都讲气候危机，气候危机其实真系烧到大家门前噶啦。这个危机佢即系危机乜嘢呢，就系令到世界各地呢咁极端嘅天气呢出现嘅次数系多好多，凶狠好多。咁今次澳洲森林大火系全球嗰个极端天气啦，气候变暖啦，同埋一个气候个现象错乱系非常之有关系。我哋睇返澳洲佢嘅气候政策一直都好差，佢哋成个政府其实系冇去积极睇呢个问题㗎。我哋大家讲緊2030年我哋嘅减碳目标系几多嘅时候，澳洲佢嗰个全国碳排放量连续四年上升。佢哋亦都系全球最大嘅煤炭出口国。我哋讲緊碳排放嘅时候就要转用再生能源，但系澳洲仍然不断去到挖掘一啲煤矿啦，输出去世界各地嚟到去帮助全球嘅煤炭发电啦。咁你见到成件事其实系同成个世界减排嘅目标系背道而驰咯。 虽然话而家香港都好似系远水不能够近火啦，但系咧呢一种情况咧，亦都真系对于佢哋嚟讲，亦都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个警示嘅。 冇错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系好似好远咁，我冇得落场救火，好心急如焚。但系咧，我鼓励大家其实真的要继续关注事件，社交媒体上面去转发这件事，并且呢用他们去善用他们的 hashtag 啊，或者是如果大家可以 add 他们的一些政治人物都可以做这件事，因为呢其实现在是他们当地的压力是很大的。首先当然我们要讲长远那些减排啊、抗灾那些预备的工作啦，但是救火上面怎样去疏散啲民众又好，或者是怎样去动用一啲资源去到，即係无论係你要出动军人去帮助救火咁样啦，政府係即时可以做嘅。咁大家去多啲去关注，加多啲啲 hashtag， 其实当地係好大压力，令到佢哋啲政治人物係要即刻回应嘅。咁另一方面啦，去到我哋而家去到自己身边啦，咁我都觉得大家其实係可以同多啲身边嘅朋友去到解释呢啲嘢呢係气候成个系统出现咗问题。今日喺澳洲发生，其实我哋再睇返好，即係今年呢亚马逊大火仍然大家都历在目啦。咁但係仲有好多非洲国家有啲係好多，即係又係几十年一遇嘅洪水，大家有冇留意呢？香港其实好熱㗎，2019年大家有冇留意呢？ 有 啊。我哋要留意呢啲唔寻常嘅气候事件。我哋要諗下我哋点样去要预备佢。咁长远嚟讲，减排减碳呢啲嘅目标係要做嘅，係要推动政府喺度做嘅。咁但係一啲防灾预备工作，我哋可以係譬如叫管理公司喺屋苑入面做好啲嘅。咁呢啲我哋大家其实个人亦都係个人力量可以做到㗎囉。 咁希望大家真係咧，既然咧咁多深刻嘅畫面咧，咁多大家都會覺得好心痛嘅畫面，其實除咗話係啲動物之外咧，望到成個嘅地方咧，本身呢啲自然景觀咧，都完全係毀於一旦啦，真係一個好大嘅警惕嚟噶。希望咧，真係唔好等到燒到埋身咧，要到自己咧都遇到呢一啲嘅情況咧，無可挽救嘅時候咧，先至醒覺啊。咁啊，日常嘅環保咧，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嘅。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下周再见。 拜拜。 晨光大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而家嚟到朝早7:28啊，咁啊，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而家就天气方面啊，咁嘅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啊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会去到大概22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啦，咁啊有几阵雨，咁啊下个星期初咧早晚亦都系清凉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头先阿 Kate 咧都讲得啱啊，佢话2019年咧，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其实2019年真系一个几暖嘅一年嚟嘅，我哋唔系好感觉得到咧，冬天有嚟过嘅， 系。 但是真是快閃的、那個、冬天是、直頭 暖得滯啊，真係 暖得滯啊！即係直頭咧，係你可能準備咗一啲多嘅衫嘅，咁你真係著一兩日，你就發覺咧已經係要收翻入去啦。咁、所以氣候嘅變化咧都好值得咧，我哋要諗一諗，反思一下我哋嘅生活可以點樣改變，從而令到呢個氣候可以盡快回復翻正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0宗最近到过武汉之后不适的个案，累计达到48宗，25人已经出院。卫生防护中心话，内地初步判定在武汉出现的病例，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中心正系联络有关方面，取得病毒基因排序。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有合理推断新型冠状病毒最大可能是由蝙蝠开始。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暂时未见到人传人或者医护人员受感染的情况，相信没有2003年 SARS 那么严重。但他说现有案例的潜伏期未完，由今个月1号内地相关市场关闭后起计，预计要观察到下星期就能够确定病毒会不会人传人。台湾大选听日投票，三名总统候选人今晚将会举行选前之夜造势晚会。争取连任的民进党蔡英文总统今日会先在新北和台北争取支持，晚上在高雄、台中、新北和台北举行大型造势晚会，压轴会师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下午将会前往南投和立委候选人拉票，选前之夜返回他执政的高雄市参加造势晚会。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今日亦都会在新北和台北拉票，晚上在台北竞选总部举行造势晚会。伊朗攻击美军驻伊拉克基地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批准向伊朗实施额外的经济制裁，形容过去的制裁非常严厉，今次是大幅增加。 伊朗革命卫队航空指挥官哈吉泽德说，空袭行动只是开始，扬言预备发射数以百计甚至以千计的导弹，目的是将美军逐出中东。美国和伊朗分别去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近日的军事行动属于自卫性质。美国说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和伊朗认真谈判。伊朗就强调不寻求局势升级或者是开战，但当美国继续实施制裁，美国想谈判令人难以置信。英国国会下议院以330票对231票通过脱欧协议法案，为英国预期在今个月31号离开欧盟铺平道路。法案通过被视为是首相约翰逊的重大胜利。他领导的保守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赢得下议院大多数的席位，令到法案轻松获得通过，结束英国持续多年的脱欧政治僵局。约翰逊一再承诺会带领国家在1月31日脱欧，并表明不会延长年底结束的脱欧过渡期，意味英欧双方需要在年底前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由于时间紧迫，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巨。欧盟首席脱欧台谈判代表巴尼耶认为，约翰逊坚持要在年底前达成全面的自贸协定是不现实，但欧盟会尽力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爆水管啊，就喺康乐道中啊，东行去翻铜锣湾啦，近住康乐广场嘅慢线咧系封闭噶，就系康乐道中东行去翻铜锣湾，近住康乐广场咧，因为爆水管啦，咁而家慢线咧系封闭噶。咁另外，较早前北角嘅渣华道咧，水管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咗啦，介乎电厂街同埋北角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卫理道噶。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啦，龙尾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噶。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噶。新界方面啊，元朗公路出翻九龙，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慢车。咁喺大埔公路方面出翻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陈礼， 谷子乔。 从头至爱，钢铁有泪，不准缺题。沉重记忆。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好对创作啊，或者对一些音乐是好好有热诚，我都嗰个心系仲系喺度。咁尤其是真系因为演唱会之后，令我觉得音乐又再唔同咗咯。系啊，我自己好想再感动到自己，感动到别人嘅歌，再出多啲呢一类型嘅歌咯。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Eric、袁琼、苏童音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咁样就 咗三年啦，人生有几多个三年啊？ 真系冇得几多个噶咋，所以假如你喺过去三年入面，亦即系2017年至旧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今年香港书奖新设立嘅新晋作家奖啦。 出版社或者个人，只要喺我哋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下载提名表格，就可以提名你嘅心水作家噶啦。 提名期由即日起至1月19号。 最怕咧就系喺外地荡失路啊！俄文都应该识翻两句。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Victoria、赵善恩。 最基本啦、啊，边度嗰啲嘢，通常放喺个句子嘅前面嘅、 啊，其实都系类似 where is 乜嘢， 系啦系啦， 妈咪入边嘅啫嘛，系嘛。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七点半钟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啊，各位听众早晨，阿欧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五嘅早上啊，头先呢七点零钟嘅时候呢讲过一啲呢个人卫生嘅嘢啊，咁啊大家要冚厕所板啦，洗手啦，咁啊、叫做打黑黐啊，旅行嘅时候啊， 洗手记得落碱液添啊， 係啦，洗手记得落碱液啦，咁啊叫做旅行嘅时候呢落纸巾嗰度啦，跟住再抌咗佢啦，呢啲全部都系呢即係个人卫生是由你做起，估不到今天晨光即安第一线所讲的一些、叫做措施或者即安健的小贴士都跟个人卫生有关，不如即刻听一下它。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我主任白师傅，喂，我想问一下呢，今天我们会不会有很多事做的？ 今天你等我望望先。 做咩咁问啊？想请下就啊。 今日唔太忙啊，你想请假都 OK、啊。 我唔系想攞假、啊，我就系话，如果今日我哋系比较空闲嘅话咧，我想布置一下个 office 啊。 我布置 office， 我无端端做咩要布置啊？ 咩啊？做两个礼拜啊，过新年啦、啊，我想令到个 office 咧有多啲新年气氛。 哦，横掂我下昼都出咗去开会，可以俾你慢慢布置。 太好啦，咁就啦，时间关系，其实我已经咧准备好晒我所需要嘅物料噶啦。嗱，你睇下，有挥春啦、啊、大吉利是、元宝，仲有呢副咧系我自己亲手写嘅对联嚟嘅。 我唔系啊嘛，阿祖你亲手写对联，收埋佢啦，见唔见得人噶？ 咩啊？我特登去学噶，你哋睇下，噔噔噔噔，系咪好靓咧？ 好有艺术气质啦！ 多谢晒、白师傅啊，咁你又觉得点啊？ 觉得点啊？我都睇唔到你写乜嘢啊，都唔知可以觉得点咯、 啊？咩啊？搞错啊！我写到咁清楚，你都睇唔到噶？未系开开心心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哦， 主任啊，乜原来你头先系睇唔清楚我写乜嘢噶？ 睇到，不过依家更加清楚啫。 阿祖啊，你又唔使咧嘥钱买咁多饰物嘅，其实啊，你将 office 打扫下，执翻整整齐齐啊，咁咪 OK 咯。 嗰啲饰物咧，其实唔系我专登买噶，我喺屋企咧抄翻出嚟跟住用噶咋。同埋啊，你放心啊，我都会顺手打扫埋个 office 噶，嗱，抹下地啦，抹下啲柜啊要，仲有清下啲唔要嘅文件啊，同埋抹下啲窗啊。 你想抹窗啊？ 吓，梗系要抹下啦！嗱，放心啦，我准备好晒所有嗰啲清洁剂噶啦，一定会抹到啲窗咧，立立令啊！ 我唔系担心你抹得唔干净，我系担心唔知你识唔识用正确嘅方法去抹窗啫。 咪抹窗啫，唔系同抹地咁样系咪？手板眼见功夫嚟噶嘛，冇难度啊！ 哎呀，早咁你就错啦，抹地一个唔小心啊，唔会跌落街，但系抹窗会啊。 咁我小心啲咪得咯。 唔只要小心啊，有好多嘢要留意噶，例如千祈唔好打开啲窗花，仲要确保啲窗花系锁好，冇嘅话就要即刻锁翻好佢。如果发现窗花唔稳阵，或者个锁坏坏地啊。就即刻找人哋去整翻啦，同埋啊，一定要啊，唔可以用个窗花同埋嗰个窗嚟借力啊！ 喂，但系唔打开啲窗花，点样抹窗啊？ 梗系有一个更加安全同埋稳阵嘅方法啦！你抹窗嗰阵时咧，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嘅部分啊，都系绝对唔可以伸出窗外面噶。所以你应该咧用一啲长柄抹窗嘅工具去到帮下手，咁你就唔需要咧挨出窗外边抹咯。 长柄抹窗工具咁好似几好、啊，但系我哋 office 好似冇啊。 所以头先啊，何主任咪话你未识用正确嘅方法去抹窗咯。嗱、提多你一句啦，当你用长柄工具去抹窗嗰阵时啊，记住要将手柄上嘅手绳穿喺个手腕嘅位置，咁就唔怕抹抹下一个唔觉意成支工具跌落街咯。 哦，咁我下昼咧就贴咗啲装饰物先，听日咧买咗支长柄工具翻嚟先至再抹嗰啲窗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阿祖同阿白师傅啊，走咗去买个长柄。如果唔系即系 圈住佢， 系啊，唔系即系跌落街，真系麻烦啦。到时吓， 系咁啊，大家年近岁晚都应该有好多咧，清洁嘅嘢要做嘅。咁啊，清洁系好事嚟嘅。咁啊，自己注意安全啦，吓咁啊。今日讲件开心嘢啦，系啊，新年咧，除咗啊收利是收到手软啦，即系讲紧。嚟緊嘅農曆新年啦，咁啊，新年嘅賀卡咧，亦都唔少嘅。今年咧最大嘅新年賀卡贏家咧，應該係佢，係一個日本嘅朋友嚟嘅。 嚇， 係邊一個日本朋友會收咁多張啊？叫做新年嘅賀卡， 一定係日本嘅皇上啦。 類似啦，佢嘅級數都好高嘅，亦都受歡迎程度咧，呢十年咧可以話咧有增無減。 係太多啦，我身邊太多人啦。 佢係日本九州熊本縣嘅吉祥物啊，熊本熊係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熊本熊嘅喺香港啊嚇。雖然未去過熊本， 熊本熊有主題曲嘅，你知唔知啊？ 好似係有嘅。 係啊， 佢日本所有嘢都日本所有嘢都有主題曲啦。我去嗰、那個。夜晚黑唔閂門嗰個日本超級市場，佢就一路喺度唱住個音樂 賣魚咧，又有主題曲《薩卡那薩卡那薩卡那》。 係啊，真係太多。有陣時呢啲主題曲都聽幾句無妨，聽得多都幾洗腦啊！ 會㗎，佢就係想你洗腦咯。同埋好多時咧，即係譬如講開頭先咩薩卡那嗰只咧魚嗰只咧，其實係以前一個魚市場入邊啦，一個咧即係賣魚嘅嬸嬸咧，自己作曲同自己填詞， 哇！ 跟住唱唱下嘅時候，就俾啲音樂界嘅人咧就揾咗，喂，不如我幫你錄一隻啦，咁樣，於是乎出咗嗰隻歌， 係 係啦。 咁啊，熊本熊都係一樣咁受歡迎啊，熊本熊有佢嘅歌啦，出道十年啦。咁啊，根據咧呢個熊本縣嘅政府表示咧，截至啊星期二啦，即係早幾日啊，熊本熊咧已經收到咧5900張嘅嚟自日本咧。国内嘅一啲贺卡啊吓，咁、当局咧已经安排咧院厅咧展出贺卡噶啦，咁啊， 哇！院厅即系咩咧？ 系 院厅即系咩？当地嘅政府，系啦、 哦，原来咁 样，好似政府总部咁样啦，系、啦， 咁佢就话可能喺个政府总部嗰度咧就 show 啲贺卡俾大家睇，咁啊，大概咧都系一啲超级正能量嘅说话嚟嘅，包括咧写上啦，熊本熊咧就系复兴嘅力量啊，今后亦都要加油啊！呢啲鼓励嘅字句嘅，亦都有咧一啲好识画画嘅朋友咧，将熊本熊咧作为咗东京奥运嘅火炬 手啊呢啲形象咁样就画咗喺张贺卡嗰度咯。咁啊，熊本熊都几搞笑嘅，但系佢又唔系好识讲嘢吓，咁啊画出嚟亦都面仔红卜卜咁样咧，深受少女欢迎。所以咧啊，寄贺卡俾熊本熊嘅咧。好多都是女仔嚟嘅咁樣，幾估唔到啊！ 係啊， 大眾情人嚟嘅，估唔到呢、這個 熊本熊 係係啦。咁啊，據悉咧，今年咧有104封咧就係海外嘅賀卡，咁啊包括咧嚟自香港啦、美國啦同埋台灣都有嘅，比上年咧增加咗兩倍。咁啊，熊本熊咧將會喺咧一月之內咧將啲賀卡咧親筆簽名之後回覆同埋 係咪啊？ 系啊，佢系咁写啊。 哎呀， 童叟无欺啊！呢啲 真系想寄张俾佢，等佢亲手回添。 系、啊，真系原来熊本熊都几勤力噶、啊。你写六千张俾佢，佢、 啊、 都回翻六千张俾你。 熊本熊咧有官职噶、 啊，系咪啊？ 佢个官职系部长嘛。 哦， 系啊。佢嗱，点解话喺院厅即系日本个熊本县嗰个嘅政府总部嗰度摆咧？ 佢有自己嘅工作室， 因为佢喺嗰度翻工噶。熊本熊 suppose 系一个叫做咩啊？打工仔， 公务员 系啦，系啦，冇错，系啦，打工仔，一个公务员打工仔嚟嘅。咁、所以佢嘅工作咧就系帮熊本啊宣传下咁样。 哇，好成功啊！咁啊， 成功啊！ 依家首先去到呢家国际版嘅新闻都要讲熊本熊。第二嗰样嘢就系收到六千张贺卡。第三嗰样嘢就系唔止收完贺卡，仲会回翻啲贺卡。 系啊， 所有嘢都系完美咁样去。 系佢我最佩服熊本熊系咩咧？除咗佢有主题曲之外啦，佢亦都可以又可以识得跳舞打关斗啦，系咪？熊本熊可以浸温泉。 嗯， 浸温泉，佢即系佢着，你大家都知道嗰个系一个人着住件衫啦，系咪先？ 系 浸温泉、哦。点、做到咧？ 但佢坚持 又唔烂， 系嘛？ 咪件衫又唔烂，即系佢准备咗好多嘢，就系货嗰件衫，其实系可以浸温泉。 系， 然后仲可以喺个温泉入边浸紧，就教人点样浸温泉。 可能拍咗好多 take 咧，换咗五个人咧途中， 有 cut shot 咧，可能系唔知道啊。咁啊，熊本熊咧头先都讲啦，将会咧喺一月之内咧就逐张卡咧亲笔回复同埋咧签名嘅，之后咧就会寄翻俾咁多贺卡嘅主人。对于咧即将喺今年啊3月12日咧迎来出道十周年嘅熊本熊咧就。寄语啊！今年咧都好想同大家咧挑战各项嘅事情， 干 巴爹咁， 干巴爹系啊， 我加嘅干巴爹系，通常都有噶啦。 有啲人会谂咧，到底熊本熊会唔会有份传呢、這个东京奥运嘅圣火 噶？系啦，咁究竟 有啲人传过，我自己觉得系唔会、 哦，因为始终系东京， 东京系啦，咁啊城市之间同城市之间 有啲较劲 系啦。咁另外东京其实自己都有吉祥物嘅、不过真系唔出名，咁、大家未必知啫。 系啊，木村有冇机会传圣火咧？ 我覺得有喎、 啊。喂，近排我真係深受木村影響，又去翻日劇嘅年代。你有冇睇佢嗰個澤星嗰個廚神？ 冇啊， 好值得睇，好值得睇。 臭仔好攰啊！ 你又中意煮嘢食，你又中意食嘢， 同埋我中，同埋我係煮日本餐。 你又中意木村拓哉？ 是是煮日本餐 㗎佢。佢 fusion 啲 ，fusion 啊， 但唔緊要啊。木村好型，木村係唯一一個做乜嘢似乜嘢嘅一個演員。 係啊，都話佢 profile 贏曬啦，總理都做過啦。 佢依家系咪出一隻新 EP？ 我想问木村拓哉， 佢嚟紧系啊， 个人啊， 系啊，个人噶，系佢第一隻嘅自己个人嘅 EP 啊， 要有 留意一下，留意一下， 要有 吓。 睁开眼睛，假吐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道阳光越来越烫，像要烧滚已焦湿了的裤子，燃起在盛放，还没将清空盖。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共同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用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上你都别怕，连会都要相信一切是最好。 趁早往后回想，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不需要帮，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会走，咬上牙关再直上，算早有得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头，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放开一手，从前上理过亦跌落过，这世经过都会是你命里归宝，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抱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我留，定能当开接受，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宝，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 作品嚟自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可以讲下咧，琴日啊吓呢个。亚洲杯啊 U23 嘅一啲嘅赛果啦，咁啊卡塔尔咧对叙利亚咧就全场2-2啊吓，乌兹别克咧都系和波1-1，咁啊反观翻咧日本琴日咧啊有少少出师不利， 哎呀 佢啊竟然要输波，输咗俾沙地阿拉伯啊， 食嘢神咧，喂食唔到沙啦， 系啊我。其实我有睇佢上半场比赛嘅，不过真系好幼嫩啊！即系可能因为即系 U23 咧，大家啲踢法啊吓，又比较叫做未经训练， 仲有啲街波感觉系嘛？ 少少啊，少少。不过其实你睇翻咧，日本队好多球员咧，其实都踢紧职业赛嘅，不过就踢紧日月咯，即系日本月组嘅联赛咯，咁样。咁希望会之后踢得好啲啦。但系佢今次就唔使争呢个奥运入场券嘅，你知佢系东道主啦，系咪先咁样？咁所以就唔知会唔会因为咁而放软手脚，或者试下阵啦咁样。咁啊，转个角度同大家咧睇下吓，今个星期咧，都开始咧有好多唔同嘅赛事咧，都会同大家开波啦。啊，讲紧嘅譬如英超啦，咁啊，英超咧今晚已经有一场波噶啦。咁啊，石飞联对韦斯咸啦，可能你会觉得喂呢场咧未必系焦点所在嚟嘅。OK， 明白嘅。咁啊，去翻星期六咯。星期六咧头场啊，8:30嘅时候咧，水晶宫啊对阿仙奴啦，咁阿仙奴就第十位，水晶宫啊第九位啊吓，反而咁睇下水晶宫可唔可以咧啊主场继续硬正啦，咁啊可以咧顶得住阿仙奴嘅攻势。转个角度啊，曼联咧就对洛域治，车路士就对班尼啦，至于咧狼队咧就对纽卡素，咁啊车路士咧头先讲过啦，对班尼啦，车路士而家位列第四位嘅，李斯特城咧就对修咸顿啊，第二位嘅李斯特城。对第十二位的修咸顿这场球呢，免费电视台有得看、 哦、是吗？ 是啊，一个月播一场、啊、是啊，就是这场 哪场啊？ 李斯特城， 李斯特城 对修咸顿， 对修咸顿， 系啦。啊， 点解唔播热刺对利物浦嗰场咧？ 唔好问我啦，我唔系嗰个电视台啊，但我答唔到你。 即系喂，但系算啦，算系咁噶啦。众所周知，大家都系一定想睇热刺对利物浦嗰场多啲啦。 唔好问我啦，我唔系嗰个电视台噶。 攞俾啖砂糖人啦。 系啊，不过唔紧要啦，有得睇已经好开心啦。你知喺香港睇英超系要俾钱噶嘛？ 系 合法嘅渠道啊吓。咁你话喂，你非法嘅渠道上网，咁我唔识啦，我唔会上网睇嘅。咁啊，但系系咯，即系头先讲话免费电视台一播就系呢一场咧，李斯特城对修咸顿，礼拜六嘅11:00，咁可以睇下啦。咁睇下李斯特城可唔可以继续keep 住强势啦？啊，好啦，咁啊，热刺对利物浦当然系焦点所在嚟噶啦。夜晚黑1:30嘅时候，咁啊，热刺主场迎战利物浦啦，利物浦应该都冇乜甩拖噶啦。不过热刺又唔会咁轻易放过对手嘅，即系都应该喺个前场逼抢嗰度咧做翻多啲嘅功夫啦。呢个亦都系咧领队抱住天奴咧好想啊，即系自己嘅球队。球员可以做得到嘅嘢嚟嘅，好啦，转个角度同大家睇埋 NBA 方面啦 ，NBA 嘅赛果咧都好正路啊，近排都好正路啊，该赢嘅都赢，该输嘅又即系弱队又会输翻咁样咯，咁啊有几队异军突起嘅，咁啊魔术打得几好啊吓，魔术123-89咧赢咗华盛顿巫师啦，至于大家焦点所在啦，会睇多少少咧就系呢个小马队嘅当石啊，今年咧真系打得几好，咁啊三双王牌。第一位第二位去到大帝立邦詹士啦，上阵36场啦，累积嘅 triple double 啊有9次啦，第三咧已经去到金块队嘅祖杰啦，系啊，祖杰咧就37场咧累积咗7次嘅三双啊，至于第四咧系 Westbrook 啊吓，火箭队 Westbrook 咁啊上阵31场啦，累积嘅 triple double 咧有6次啊吓咁啊。俗称咧大三元啦，咁一定系一啲全能嘅球员咧，又可以咧喺得分、助攻以至咧篮板球嗰度咧，都可以有啊双位数嘅表现咧，就称为咧篮球方面嘅大三元咁样。咁至于费达拿同埋拿度嘅表演赛赈灾咧，都系有趣嘅，将会喺本月咧15号咧举行一场表演赛啦，为到咧澳洲嘅山火咧救灾嘅工作去筹款啊！睇到咧各个嗰啲体育明星咧，都为到澳洲山火咧即系慈善啊，不遗余力。 佢哋又有慈善赛啦，咁佢哋嘅慈善赛亦都系瞩目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网球手或者运动员啦，佢哋亦都即系已经讲咗，将佢哋自己嘅奖金拨出嚟，全数咧就拨出嚟咧，佢咧就帮手呢一个澳洲火灾方面嘅赈灾筹款啊！ 咁希望大家都手牵手啊，咁样啊，面对天灾又好，人祸又好啦，我哋咧同步渡过，唔使惊嘅。 判定在武汉出现的病例，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中心正联络有关方面取得病毒基因排序。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有合理推断新型冠状病毒最大可能是由蝙蝠开始。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暂时未见到人传人或者医护人员受感染的情况，相信没有2003年 SARS 那么严重。但他说现有案例的潜伏期未完，由今个月1号内地相关市场关闭后起计，预计要观察到下星期就能够确定病毒会不会人传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6，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0点，升1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1.93美元，卖出1552.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我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啊，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康宁道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喺康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慢车在虎山道桥底的车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亚街路街，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日天光道一段挤塞，龙尾送皇台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日大学道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排到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 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少林功夫加足球真系有得谂啊！功夫足球，咪以为拍戏先有啊！近年国家领导人希望将中国变成足球强国，河南省体育局长响应呼吁，大胆求变，竟然喺登封市嵩山成立咗一间少林足球学校。究竟打得又系咪等于踢得？电视节目《中国故事》全新一辑第一集《功夫足球》，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乐儿，你会用咩酒嚟形容波城呢？ 红酒啊，因为第一个印象啦，我觉得你好似好斯文，好啱品酒嗰啲，系啦，所以我觉得红酒系好啱你。 Hello， 我是乐儿啊！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呢，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吃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阿欧咧就去咗食早餐啦，咁啊，梗系要搵人坐阵喺个直播室添啦，系啦，咁啊，所以换嚟咧有两把声音，就有我彭仔啦，同埋有朱海婷。 早晨，彭仔，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啦、 啊！早晨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啊，八点十分啊，答二个字啦吓，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啊，摄氏十。 九度嘅，相对湿度82%啊，都算系啊和暖嘅一个早上嚟嘅。虽然就今朝咧，我行出街嘅时候咧，头先报天气咧，都系有种啊凉浸浸嘅感觉。咁但系又啊未至于话觉得寒咯。 系啊，同埋头先即系揸车嘅时候都开始观察到咧，今日应该都会有阳光，阳光应该唔错吓。睇睇呢个天气嘅预测先。 好啊， 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2度噶，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明日啊，即系去到周末咯，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就会转凉，有几阵嘅雨噶噃。下周初咧就早晚清凉，即系星期日开始又要着多件衫。 我以为你头先想唱歌添，朱海婷。明日啊， 会系唱边一首歌咧？似系 唔知系咩歌咧？呢啲吓，不如问一下啊，我哋嘅财金达人啊 ，Dicky 啊，佢都好中意唱歌噶嘛。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电话旁边咧已经系接通咗，又嚟自咧系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啊 ，Dicky 喺度嘅。 早 晨，好，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Heidi， 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啊。 系啊 ，Friday。 耶、yeah ！话个市都几 happy， 你见到琴日咧港股下昼咧就升幅扩大吓，咁啊，其实都已经系高开280点之后咧，就全日嘅高位收市，升咗咧473点，收报28,561点噶，升幅都系1.7%啦。同埋留意翻啦，个全日嘅主板成交咧957亿，哇，过千亿嘅日子啊，几时会即系重临咧？ 呢排啊，都系枕住系900几咁， 好似啲力就好似好咗啲啦，系咪啊？ 哦， 系啦，即系千亿个诶、 夜晚 成交咧就 千亿个成交，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就讲到你话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嘅72个钟头，即系真系唔系好耐。寻日都有讲到嘅、哇，真系咧、那个心情都好跌宕。你谂下，由曾经即系话美伊真系惊佢哋即系擦枪走火打得成噶嘛，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言论咧就为成个事件降温，到咧喺日前咧咁美股就劲升啦吓、三大指数又创新高。咁当然喺美股创新高之前咧，其实港股都已经咧就系、是、率先就发力向上，就迎接呢个美股创新高。但所以咧值得一提咧就系、是、寻日咧其实美股早段咧以道指嚟讲咧仲高啲添嘅，后来咧就升幅咧有所收窄，后来都慢慢咧又升翻上去，不过都未能够即系高过全日高位，比全日高位差50点到啦道指。但我想讲咩咧，就是、因为见得到咧就系、是、恒生指数所谓嘅夜期啊，即系嗰个期指咧。其實都係略為又回吐翻些少，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話純粹講 ADR 啊、講期指啊，我又覺得今日你話再做好機會都大，但你話係咪好似升到琴日咁咧，又難少少，因為琴日港股嘅升幅某程度上咧係反映緊呢一個即係美股會勁升，反映到咧即係應該唔會打得成，大家都係姿態嘅呢一個預期咯。 同埋你見到琴日咧，又除咗藍籌股普遍上揚之外啦，譬如啲重磅股啊、啲中資銀行股啊，見到呢幾個板塊咧都有啲表現，呢啲又會唔會係話我哋金轉咧，可能係一個短期反映嘅上升嘅勢頭，但係都有呢啲板塊支持咧，譬如係手機設備股啦、石油石化、美段都回穩啦，咁啊其他股份咁啊，梗係要睇翻即係譬如阿里巴巴啊，方面都有新高等等，體育股又受追捧，好似幾類型嘅即係。板块都有啲嘅表现， 冇话太集中喺边一边啊。 系感觉上都几好嘅。咁当然啦，即系值得留意就系因为要明白喺在日前点解啲金矿股同埋啲油股会升得咁劲咧？咁都系一个所谓避险咧，地缘政治 风险打仗 嗰阵时惊打仗，突然间要买咁， 惊打得成啦，即系看到处战火正蔓延嗰种感觉啦。 都话 Dicky 有歌唱俾我哋听噶啦， 我读歌词啫，头先识嘅话都应该系梅芳 哼咗啦，喺个心度反映咗年纪啦。 系嘛，我都冇讲呢句嘅， 咁而家唔使打噶咯。 系啦，而家唔使打噶啦。咁当然，呢个系正面啦，即、就、系、是、对于成个市，对于经济。咁但系对于油价咧，咁好明显系有个回落空间。即、就、系、是、最惊就个霍尔木兹海峡俾伊朗即系封一封，咁就真系论尽啦。咁、金价当然就避险啦。咁所以咧，一下子嗰啲避险情绪咧就降温，连续两日噶啦，都唔系第一日啦。咁所以咧，你话金啊、油啊、以至到啲 yen 啊，甚至乎再避险啲嗰啲所谓债啊，咁我谂即系波动指数啊，我谂都会慢慢又回翻落嚟。不过我始终都会觉得咧，呢、這个世界咧唔会有一面倒嘅，即系而家一面倒嘅咩咧，就系话好啦，留学咧又飞紧去美国咧，就会签署第一轮嘅贸易协议啦。 下个礼拜啊，星期一至星期三啊，吓 系啦， 系啦。即係好快話咁快到啦，係咪？咁跟住好快就會簽署咯。咁而家更加言之鑿鑿咧，就係特朗普都話：喂，第二階段嚟緊噶咯，會傾噶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唔會冇暗湧，唔會冇變數。即係無論美伊嘅關係，或者中美喺貿易戰上嗰個關係，即係都唔會係一面倒。所以咧，嗱，去到呢一刻咧，市場情緒係比較係即係鬥志激昂嘅，但係咧，大家又唔可以完全忽視呢方面嘅風險，因為其實都隨時都會再擦槍走火嘅，即係尤其是你話美伊嘅局勢，咁即係即係霎時攤開，又唔知邊度有個火箭炮出嚟。至於中美嗰度咧，亦都可能係過去我都見過噶啦。一方面又傾啦，但係一邊傾嘅時候咧，另一邊咧又可能會有其他啲即係所謂攻擊對手嘅措施，譬如話過去經常見到噶啦，即係可能減你關税，但係咧跟住嗰邊咧就法院訴訟啊、刑事檢控啊，即係針對個別公司嘅措施又推出啊，咁即係呢啲都司空見慣，所以我哋 華為事件嗰啲啊， 係啦係啦 ，exactly， 所以又唔可以完全即系漠视呢个即系潜在嘅风险， 都系要居安思危， 绝对系同埋一啖砂糖咁样啦。咁你见到 我中意你呢两句， 好，我好市井，佢又比较有文质彬彬一啲。 我调转咗嘅，听我哋啊。咁啊，呢排咧啲国际局势咧都真系系多变，同埋咧系好影响埋个投资市场嘅。你讲呢个中美咁样咧，而家讲紧话特朗普讲话签咗第一轮之后咧会有第二轮开始， 但第一轮之前，好似头先 Dicky 所讲，有几多次吓亲我哋，有几多次等我哋空欢喜，大家都记得翻。 冇错，咁所以都惊佢咧进入第二轮嘅时候咧，特朗普自己都话，起码咧要去到十一月美国大选咧嗰段时间咧，先会有即系啲结果啊咁样。咁即系话咧，好似预示咗我哋嚟紧呢一年咧，起码去到咧年尾啊，十一月嘅时候，美国总统大选咧，即系前前后后 咧。佢每年俾一个主题我哋憧憬下，同埋期待下， 每日俾个新主题。你啊，嗰个惊啊嘛！ 佢每日一个主题，而每日好多条题，而好多条题都系佢嗰个社交平台 Twitter 度发出嚟。我都曾經有陣時都數下佢一日發幾多個 tweet， 即係唔係講笑，一定多過阿明媛同埋著名主持人朱海明嘅。 冇得比，冇得比嘅啫。 佢先就係 KOL 啊。好啦，咁我哋 KOL 啊， 我哋又睇下一啲比較少講嘅一啲地方嘅股市啊，就係、是、呢個台灣嘅股市 啊。因為就反而咧，佢嗰邊就快啦嚇，台灣嘅大選聽日就投票啦。見得到咧呢一個台灣嘅股市都做好喎、啊，嗰、那個加權指数咧收市啊，报咧11,970点咁样，咁啊升幅都有1.3%。咁啊，我哋比较少讲台股啊。咁其实会唔会都呢、這个投票呢、這个大选咧，其实对台股个表现，哇，有个激起咗添喎。 系咪连任咧吓 ，Chairman？ 呢个我哋好难分析到，是但系对于个市嘅表现系原来系有啲刺激作用啊，系定唔系咧？ 嗱，我谂咁，因为始终我哋讲台股咧，第一即系市值都细嘅，即系真心讲。但系咧，亦都讲到佢哋啲即系所谓嘅科技类股份咧，又系比较多啲嘅、哦。即系大家当然最熟悉嘅系台积电嗰啲啦，但系纯粹讲你话喺即系所谓台股啦，我哋讲吓。好多譬如话无论系光学啊、5G 啊，以至到晶片類啊，咁其實個比例係相對地比較高。咁我諗而家喺呢刻咧，即係將你話即係純粹講即係所謂大選嗰個預期啦，以至到就係話全球股市嘅表現啦，同埋對於頭先提及嗰啲行業咧，我諗可能大家又會有個即係比較即係樂觀啲嘅預期咯。即係你話喂，即係都12,000点嘅即係嘅關口啦嚇、都去到呢啲水平。咁我諗即係短線都會係成個即係金融市場其實都有。 幾個指標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呢類型嘅股票都繼續做好。咁當然嚟緊咧，你話會唔會可以進一步再顯著突破咧？咁你話農曆年又嚟啦，咁即係我都會覺得嚟到呢啲水平，可能又會靜一靜噶啦。即係都反映咗好幾個即係利好嘅預期嘅。咁當然最後你話所謂即係中美無論你即係嗰個貿易戰嘅關係會唔會改善啦？不過我覺得係會傾向改善，因為最後嗰句其實市場好多。大家都明白了、美國那些半導體公司都真的要跟中國那些公司做生意、但是台灣那些都不是沒有生意做，所以我想、即是那個國際的局勢現在都趨向是平穩，不過現水平的股市是反映這幾個樂觀的預期咯。 是正話呢阿 Dicky 有提到係啦，農曆新年又到㗎喎、順帶一提要唱銀紙嗰啲新抄嗰啲朋友呢封利是呢留意返啊獅子銀行下個禮拜二開始 14至21號啊 就會兑換呢個新抄啊，有呢個新抄安排。 仲會提早一個鐘頭服務，即係可能你想要去攞錢嘅平時9:00-8:00就開始有喇 喎。係、換新抄嗰啲朋友。不過通常我哋都唔夠啲哥哥姐姐快手嘅。好早就已經在銀行那裡等緊咁樣㗎啦，啊真係。 不過 Dicky 呢啲可能係尊貴嘅客户，就唔需要去排隊嘅，應該一早安排曬㗎啦，黃生咁樣。 係啊，一嚟就電話㗎啦，電話問啊，需唔需要啊？咁樣啲係咪咧？ 點都好啦，即係我諗，即係有得唱新人子啊，過農曆新年啊，都係喜氣洋洋嘅日子啦。希望今年2020年就即係新曆年過後，農曆迎接農曆年，咁就大家樣樣都 安穩啊！ 是啦，即是平平安安2020咁样啦、又万事万灵又即是安宁咁啦最好啦。 仲有两个礼拜到嘅时间嘅啫，好快㗎啦。咁、好啦，今朝啊同阿 Dicky 呢倾到呢一度先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呢先再搵阿 Dicky 呢再倾啦。咁阿 Dicky 呢 好多谢多谢 Heidi。 阿 Dicky 就嚟自呢个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嘅執行董事嚟嘅。咁我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 TDC Hotline 繼續有私分喺度噶。近年咧就越嚟越多 fashion designer 咧就透過 fashion 啦，就同埋其他嘅文化類別跨界聯成咧，就為設計帶嚟更多嘅新思維噃。今日咧我哋好高興請到兩位香港時裝設計師劉婉婷 Jessica 同埋江德華 Water 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創作心得嘅。Jessica 早晨 ，Water 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 嗱，聽講兩位咧，其實喺嚟緊嘅二月咧就會參加貿發局 Fashion Hong Kong 海外時裝推廣活動噃，可以喺 London Fashion Week 嗰度咧就发布最新嘅系列啊！啱啱咧我都见到你哋嘅 design 咧，大部分咧都系好色彩缤纷嘅。阿 Water 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下衫上面其实嗰一啲嘅 printing 系一个点样嘅意思啊？ 冇错啊，我哋一向都其实认为艺术咧同埋时装咧都系息息相关嘅。咁时装本身都系一个 wearable art 啦，咁我哋都中意将我哋自己嘅画作印喺件衫同埋颈巾上面，可以令到咧 fashion 都变成一个能够着得上身嘅艺术品。 啊，咁唔知除咗自家嘅原创画作之外咧，你哋仲会唔会同其他 artist 咧会有啲合作咁样嘅咧？ 有啊，其实我哋咧一直都有同其他唔同机构会合作嘅，譬如好似喺2017年啦，我哋同香港赛马会啦，用我哋自己铅笔啊、水彩啦，设计咗一系列嘅用马为题嘅印花，就做咗一啲真丝嘅颈巾同埋手袋系列嘅。咁2018年我哋都有用香港景点啦，画咗唔同嘅 building 做题目嘅，就做咗一啲眼镜盒咁样。咁上年2019年啦，我哋仲为revamp 咗嘅香港艺术馆，佢哋出面有个新嘅 building 嗰个砖咧，就设计咗一系列新嘅颈巾同埋领呔，作为佢哋 VIP 嘅纪念品啦。 啊，咁另外都要问下 Jessica， 点解会拣 London Fashion Week 去发表作品嘅咧？ 系、我系喺英国嗰边度出世嘅，长大同读书嘅。咁當時候我就喺 Alexander McQueen 度做個 in-house designer 啦，咁亦都有喺後台度幫手嘅，咁就睇到Lee McQueen 啦，當時候有一件衫咧係非常之唔滿意嘅，咁佢就係即場 五秒就一嘢咁样做咗一件衫俾 model 出场嘅。咁呢一个情景咧系非常之 impressive 嘅。咁我亦都读书嗰阵时候咧，亦都系有参加唔同嘅 fashion show 啦。咁喺嗰度咧就有攞到唔同嘅灵感同创作嘅。咁我就系好希望，就系我哋呢一次个 collection 咧就可以透过呢一个机会啦，就可以喺 London Fashion Week 度演示出嚟嘅。 啊，另外都要问下 Water 啦，当年咧你就系参加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 YDC 出道嘅。咁如果比较当年啦，同今年嘅 fashion trend 啦，唔知有啲咩唔同咁咧？ 以前其实咧好多时候都用一个 one way show 嘅形式啦，即系所谓嘅 catwalk show 咁样嘅形式去发表嘅。咁其实而家呢几年咧，通常咧都用多咗 presentation 嘅方式。咁其实系比较强调 designer 同埋观众嘅现场嘅第一身嘅交流啦。咁今次喺我哋 London Fashion Week 咧舉行嘅 Fashion Hong Kong 活動，其實都係用呢個 presentation 嘅形式舉行嘅，可以透過好似裝置藝術啊，同埋 model 著上我哋新一季嘅衫啊，同觀眾即場嘅互動嘅。咁咁樣嘅方式係會將設計師嘅概念更加容易達到俾觀眾嘅去理解。 啊，咁唔知 Jessica 你嘅創作靈感咧，通常又係點嚟嘅咧 ？Blind by JW 咧，代表即係打開個百葉鏈，望出窗外可以見到個夢幻世界嘅。咁所以我哋个品牌咧，所有嘅印花咧，都系我哋自己用铅笔啦，同埋水彩一笔一笔亲手去设计同画嘅。咁我哋啲创作，当时候个创作灵感咧，其实系来自唔同嘅息息相关嗰啲 fairy tale story 嘅。咁我系好希望咧，我哋嗰啲 fantasy print 咧，系可以令到大家去 discover 属于你哋个世界嘅。 啊，咁唔知又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嚟緊喺 London Fashion Week 会发布嘅新系列会有啲咩新嘅意念、新嘅搞作咁呢？ 咁其实呢，今次嘅创作概念其实都係好多时候係嚟自我哋 business trip 嘅。咁有时候呢，我哋出去 business trip 呢就有啲空闲时间，想都去喺个城市度玩下、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咁样，但又冇乜时间做 research 喎。咁跟住我哋就灵机一触諗到啦，如果我哋有一张带得出去嘅地图，又可以講到俾你聽去邊度玩嘅，而且同時又好 fashion 嘅話，咁都幾好喎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創作咗第一條呢個地圖頸巾，我哋叫做 discovery 啦，即係好似 discover 加 gas 咁樣。咁呢條頸巾咧就用 cashmere 印咗我哋唔同城市嘅地圖啦，上面其實最重要係印咗啲 QR code 嘅，我哋搜羅咗唔同地方好睇好玩嘅打卡位置啦。咁下次你帶條地圖頸巾出街嘅時候，就可以跟住呢個 wearable map 出去玩啦。咁其實呢個概念咧就衍生咗我哋 Blabla JW 今季最新嘅時裝系列嘅。咁其實都係想表達喺呢個咁急促啊、吊頸都要透下氣嘅香港城市嘅生活態度上面咧，如果有一個時裝系列可以望落去，又可以著得出街嘅，而且咧你其實再仔細一睇，你會發現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其他嘅著法嘅，有啲 detail 位啊，同平時係有啲唔同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我既 fashion 而且又会好开心，令你成日都会想出去旅行出走嘅一个 wearable art。 非常同意你哋嘅讲法啦，计我话唔单止系香港人啊，其实咧呢个系列咧啱所有人，因为所有人咧都应该有呢种 work life balance 嘅健康生活态度啊嘛。好，对于你哋嘅系列咧，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而今日咧亦都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Jessica，thank you Water， 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想了解更多 Fashion Hong Kong 嘅详情，立即登上 hktdc.com。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当我哋要解决纷争、寻求公义，系咪一定要打官司告上法庭先得呢？未必嘅，特别系涉及歧视嘅个案，有其他解决方法噶。好似曾经有一位视障人士，佢觉得银行嘅自动柜员机因为冇设置语音指示功能，令佢完全用唔到，于是佢向评机会作出投诉。经评机会调查个案同埋安排与答辩人调停之后，双方仍然未能够达成和解。投诉人后来向评机会申请法律协助，评机会律师代表呢一位视障人士与银行进行磋商，商议后双方达成和解，银行同意在适切时限内在每区设置最少一部附有语音导航以及有其他指定辅助功能的银行自动柜员机。 其实平机会法律服务科除了处理法律协助申请之外，亦都会向平机会提供内部法律意见和支援。 是啊，有好多的，稍后再播给大家听过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医学院一项研究发现，去年社会动荡期间，在大约1700多名受访的18岁或者以上居民中，患有疑似抑郁症的人数比例是11%，是2014年占中运动前的5倍。另外，在去年9月至11月，亦都有32%的市民出现创伤压力症症状，较2015年初，即是占中运动完结之后，上升大約6倍。研究人員認為，有關的患病率和經歷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者恐怖襲擊的地區相類似。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的议案，限制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议案要求总统终止在针对伊朗政府或者伊朗军方的敌对行动中使用美国武装力量，除非国会已经宣战、颁布相关的法律授权，或者认为有必要动武以防止针对美国领土、财产和军队的攻击。议案指出，过去8个月，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美伊关系，美军增派15000多名士兵到中东地区。上星期，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马尼在伊拉克境内被美军杀死，和之后伊朗对有美军驻守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导弹攻击，都可能令到美伊敌对形势大幅升级。英国国会下议院以330票对231票通过脱欧协议法案，为英国如期在今个月31日离开欧盟铺平道路。法案通过被视为是首相约翰逊的重大胜利。他领导的保守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赢得下议院大多数的议席，令到法案轻松获得通过，结束英国持续多年的脱欧政治僵局。约翰逊一再承诺会带领国家在1月31日脱欧，并表明不会延长年底结束的脱欧过渡期，意味英欧双方需要在年底前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由于时间紧迫，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巨。台湾大选听日投票，3名总统候选人今晚将会举行选前之夜造势晚会。争取连任的民进党蔡英文总统今日会先在新北和台北争取支持，晚上在高雄、台中、新北和台北举办大型造势晚会，压轴会师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下午将会前往南投和立委候选人拉票，选前之夜返回他执政的高雄市参加造势晚会。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今日亦都会在新北和台北拉票，晚上在台北竞选总部举行造势晚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57，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7，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933，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88点，升1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0.59美元。卖出1550.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大榄隧道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有交通意外啦，一带车多噶。就喺大榄隧道出翻九龙啊，近住收费广场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一带车多。咁另外较早前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啦，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返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彩虹村。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返清水湾，跟住大学道一带都是挤塞。荃湾路出返九龙，跟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去返九龙，跟住深井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青龙头。元朗公路出返九龙，近住福亨村一段呢就慢车。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都系挤塞啦，车龙排到去接近光板田村。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法院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咗带嚟仇恨同破坏，我哋仲得到啲乜嘢？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咗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二台通识六十秒。 当我哋要解决纷争、寻求公义，系咪一定要打官司、告上法庭先得呢？未必嘅，特别系涉及歧视嘅个案，有其他解决方法噶。好似曾经有一位视障人士，佢觉得银行嘅自动柜员机因为冇设置语音指示功能，令佢完全用唔到。于是佢向评基会作出投诉，经评基会调查个案同埋安排与答辩人调停之后，双方仍然未能够达成和解。投诉人后嚟向评基会申请法律协助，评基会律师代表呢一位视障人士与银行进行磋商，商议后双方达成和解。银行同意在適切时限内在每区设置最少一部附有语音导航以及有其他指定辅助功能的银行自动柜员机。其实评基会法律服务科除了处理法律协助申请之外，亦都会向评基会提供内部法律意见和支援，亦会协助擬備和修订各项歧视条例的实务守则等等。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事，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好听呢，这个音乐 梗系咯， 听多咗啊！今朝啊，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啊，时间嚟到咧系星期五嘅朝早咧8:41噶啦啊！咁啊，趁住啲咁有节奏感嘅音乐咧，同大家咧就用新闻嚟到醒醒脑先吓。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先嚟睇下今日《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啊，就讲到呢一个咧湖北武汉近月爆发多宗肺炎啦，内地嘅传媒咧，寻日就公布专家化验结果。咁啊，证实咧，呢一种嘅肺炎咧系新型冠状病毒嘅。咁啊，下一步咧系将结合病原学、流行病学调查同临床表现研究。咁而专家就指出啦，新病原体嘅疫苗同特效药物咧，可能需要咧几年时间去研发。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已经系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络，咁啊索取啦相关病毒嘅基因图谱，但系暂时咧仍然系等待国家卫健委回复嘅。咁而因及早获得病毒基因图谱，可以咧配合快速测试，咁尽快辨识咧病者是否感染咧武汉肺炎。另外，本港咧，寻日就新增咧有10宗武汉肺炎怀疑个案啊，大部分个案证实咧系感染呢个腺病毒啦，咁而人类鼻病毒。个鼻系鼻孔个鼻啊，鼻哥个鼻啊，或肠病毒或甲型流感咁讲嘅。咁而呢一个嘅肺炎咧，就依家证实咧属于系新型冠状病毒啦。咁至今全球咧总共有6种已知嘅人类冠状病毒嘅，当中4种咧致病性较低，而其余2种咧就分别咧系俗称沙士嘅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以及咧系俗称新沙士嘅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嘅。咁呢一个咧嚟自系今天咧《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咁跟住睇下《经济日报》方面咧，讲下呢一个嘅政情啊吓。大学生薪金跌与高中生差距系收窄噶，大学学历咧就越嚟越贬值啦，手拿住张沙纸都不保证有高人工。有团体讲的就是 新青年论坛分析，就是统计处由1988年至2018年的劳工工资的数据发现，扣除了通胀之后，虽然大学毕业生的薪金比30年前就是上升超过一成，但是比较近10年就是倒退的，中位数就是下跌 7%。 相反，高中学历的劳工薪金中位数近10年就是增加了 13.5%。 咁即系话大学同埋高中学生嘅人工啊，佢嘅差距咧就正系收窄噶。团体认为咧情况就反映咗本港嘅经济结构跟不上大学生嘅增长，咁啊促请政府咧要加强产业系多元化。好啦，睇翻呢一个嘅数据吓，就系扣除通胀之后，发现啊整体大学嘅学历劳工咧喺2018年嘅薪金中位数咧就系29,252元噶，比起1988年嘅当然啦就升咗13.2%，但系当比较翻2008年啊，大学学历劳工佢哋嘅工资中位数喺2008年当时咧就系31,446，哇咩嗰阵时咁高咩嗬？ 咁高。 不过2009年嗰阵时金融海啸嘅，咁、所以亦都可能当时一个高位，系啦，之后有翻回落。咁即系话咧，用近10年嚟比较咧，其实大学学历嘅工资中位数咧就下跌咗7%噶。好啦，咁高中学历嘅劳工又点睇咧？2018年咧，佢哋嘅薪金中位数咧就系15,700元，比起1988年啊，咁啊当然啦吓，30年前咧就梗系升咗咧系58.3%啦。但系比较喺2008年啊，当时佢哋嘅工资中位数咧13,836咧，都升咗13.5%嘅。咁啊讲翻啦，有机会咧即系解释个原因，就系因为咧本港过往十年嘅宏观经济唔错噶，高中生嘅学历增长啊，个薪金增长系合理，但系大学生嘅薪酬咧似乎就停滞啦，反映咗本港嘅经济结构系跟不上大学生嘅增长，咁啊觉得都系啦，政府应该咧推出啊政策去加强产业嘅多元化，咁啊即系睇下点样可以帮到手啦吓。 好，跟住再睇下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啊，仍然咧就未选出主席噶，因此冇办法成立法案委员会审议政府提交嘅法案，包括日前喺立法会首读延长法定产假至到14个星期嘅条例草案，咁啊为喺7月啊本届立法会完结之前通过延长产假，咁啊政府寻日咧就出招动议啊将条例草案绕过内会，咁啊交付人力事务委员会处理，咁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啊昨日就批准政府动议，容许立法会咧辩论同埋表决。咁啊，民主派话到冇办法理解啊，劳福局局长啊罗志光咧提出嘅审议逻辑，并且要求点算人数。咁啊，会议最终咧喺法定人数不足之下咧就留会噶。建制派亦都狠批啊，泛民咧就阻民生，话到泛民反驳绕过内会咧系啊开坏先例咁讲噶。咁啊，若果动议通过嘅话，我哋睇下点样会啊，会情况会点样啦？由立法会大会又将会咧就系将呢个法案直接交由事务委员会处理，将会系先例噶。若果动议通过嘅话吓，咁啊，而过往亦都曾经出现过咧，就系由事务委员会审议法案。咁啊，上年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最后内会通过咧就解散法案委员会，将法案交由保安事务委员会咧就逐条讨论咁讲噶。咁啊，根据议事规则。咁啊，官员需要喺内会主席磋商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嘅时间。罗志光咧就话到啦，即使届时啊未选出主席，政府亦都可以咨询所有嘅内会成员。咁啊，因为内会嘅未来主席必然咧会系内会嘅成员。咁啊，就呢一个嘅原则啦。咁啊，于是乎咧，民主派就话到冇办法理解呢个逻辑啊，要求咧就点算人数，最后咧就系留会噶。以上咧就系嚟自明报方面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星岛日报》嘅内页要闻啦。讲到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咧，就成功捣破一个啦，系专门啊，系针对咧政府高官啦，包括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啦、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啦、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仲有高院法官以及裁判官以及立法会建制派议员，甚至乎艺人，好似陈百祥等等，1500名咧被形容为蓝丝嘅人物咧，就帮佢哋咧起底。咁咧就一个名为咧系头四个字叫阿仔揾啊，头五个字叫做阿仔揾老豆，后面仲有字嘅，不过比较粗俗就费事讲啦。嘅一个 Telegram 嘅通讯软件。咁啊，将身为咧呢个 Telegram 管理员嘅一名24岁兼职女侍应啊，系拘捕噶。寻日晏昼咧就介上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咁被控煽惑他人纵火及伤人等等系两项罪。咁而裁判官呢香淑娴呢就认为啊案件严重，有同党已经离境身处海外，咁认为被告潜逃可能性极高。 所以下令被告咧需要还押看管嘅。咁案件咧将会押后至2月20号啊，以等待咧警方作进一步嘅调查，成为咧系首名涉及在网络平台起底以及是煽惑暴力而被正式检控的个案的。那这个来自今日的星岛日报内页要闻报道。 好啦，咁文汇报方面呢，就关心一下呢一啲我哋港人啊可以去消费嘅地方。第一啦，首先讲下就係海洋公园推出港人专享嘅优惠购网啦。跟住又睇睇呢迪士尼乐园方面呢亦都有啲呢就係新春嘅。係呀，新春方面嘅优惠。好，先讲呢个海洋公园先啦。咁今日呢原来就係佢哋开业43周年喎，我哋嘅海洋公园。咁喺去年嘅下半年呢整体入园人次呢就按年下跌咗60%嘅。所以要不断呢就係推出新招去吸客。其中耗资1亿5千万元新嘅打造嘅呢个夜间综合娱乐体验叫做光影盛夜呢，今日呢就会係正式推出㗎啦。同时呢园方方面呢亦都会推出一啲港人嘅专享优惠，咁逐一同大家讲下啦。但另一边厢呢亦都有讲到啦，就係海洋公园呢就係向特区政府呢寻求大约100亿元嘅拨款以发展新嘅项目。咁但係暂时呢佢哋就话啦，呢一个呢全新定位策略发展计划呢就已经将呢个建议书提交咗俾政府，咁亦都即将呢由呢个立法会审批，咁所以暂时就未能够即係可以透露详情嘅。好啦，咁究竟近期我哋会有啲乜嘢嘅优惠呢？咁有一个呢光影盛夜嘅开幕优惠，标准入场门票呢就係成人有6-7折，小童嘅优惠价都有6-4折。咁至于港人专享嘅优惠就係话呢由今日开始到3月31号，11岁以下嘅小朋友係免费啦，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都系免费入场之外，亦都可以咧喺园内购买指定嘅产品啊，或者食品嘅时候凭住长者卡咧，就可以咧系有7折优惠。突然间想提下，唔系啊 ，Luxor 你都可以去 呢个咧，公公婆婆够啦。 够啦，佢旧年咧，因为我啱啱面书弹翻出嚟咧，旧年咧一年前咧，佢啱啱生日啊嘛，系咪？旧年面书佢已经将自己张奖证卡 带 出嚟 啦， 去玩去癫啦！ 系啦， 啊，几好。咁啊，呢个迪士尼啊， 系啦，迪士尼方面又睇下乜嘢咧？咁啊，亦都有啲嘅，即系推出一啲新招，希望吸引本地客嘅。咁就由即日起咧，就推出港人专享嘅自助餐嘅套票优惠，三餐自助餐，即系我谂系食咗三餐 系啦， 都系只需要1288元，比起咧原价就平咗咧30%嘅。仲有，其实今年都应该食正热潮啊，因为有好多特别版嘅老鼠嘅产品啊嘛，系咪啊？今年系嚟紧系会鼠年啦，咁就会推出一连串嘅活动啊、精品啊，去吸引呢一个嘅旅客嘅。 啊，佢都系买嘢多，如果系咁样，佢一日要人消费。 系啊，咁至于咧，你话如果咧就净系呢个晏昼食自助餐同埋晚间自助餐咧，各一次嘅套票咧就系868元咧，都比平时咧就系平咗20%噶啦。咁亦都啦，由咧今日起至到下个月嘅9号，即系2月9号吓，落完亦都会趁此机会推出一系列嘅活动噶，等粉丝们可以同呢一个嘅亲友欢聚，亦都同啲主题嘅公仔共度鼠年。 我都有啲意见咧，我其实应该反映翻俾嗰个乐园知啊。 你可能听而家讲啊，佢哋会有人听到。 冇啊，就系咧，如果咧佢哋可以喺嗰食自助餐地方咧，可以有一个牌俾嗰个个客人咧冻喺度，即系唔使影相嘅话咧就好啦。 哦，你唔想同佢哋影相啊？反而 因为其实冇乜时间食嘢啦，佢成日千张揿住要同佢影相，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咧，话唔影相啦，跟住佢做一个好可怜嘅表情俾我睇。 嗱、哦。讲埋呢个啊，大年初一至初三咧，佢哋咧更加会推出咧乐园入边咧有一个精心设计嘅米奇福道行大运嘅路线，咁大家可以跟呢个路线行下啦。同埋初一至初五入园嘅宾客咧，系有机会获得全新嘅佢哋嘅造型，即系个公仔造型嘅利是封啊！ 吓，利是封， 全新造型嘅。利是封， 好啦， 仲有一个咧，亦都有一个汇演咧喺大街嘅，就系、是、一个大街嘅投影盛宴啦。同埋咧，佢哋嘅造型嘅公仔会着埋新年戏服啦。你知道咧，其实好多咧，真系有啲 fans 咧系佢哋唔同嘅造型都要嘈晒同佢哋影相。 呢个我都知啊，我中意疯狂嘅， 我就最中意影万圣节咯。 因为那个系列系橙色同紫色噶。 哦， 系你 favorite 嘅颜色。好，唔该，朱海婷。 不过如果对住彭爷爷就会食柠檬啦吓， 少 都食柠檬。 我想食嘢多啲。 好，今日再睇埋嚟自咧就系《苹果日报》方面嘅报道，讲到咧就系后日咧就系街马啦，一年一度嘅香港街马比赛啊就如期喺后日举行啦。咁啊，全城街马行政总裁梁伯恒咧就表明啊，今年嘅赛事时间、路线同埋地点都系不变。咁啊，而只要不干预其他跑手以及影响安全情况底下，大会容许跑手以不同嘅装扮表达政治诉求。咁但系有机会造成危险嘅行为，例如咧就系以竹枝举起呢啲嘅横额啊，就会咧就系被阻止噶啦。咁啊，呢一个嘅街马今年嘅主题咧就系以食玩跑去到做主题嘅。咁啊，补充站入边有各款嘅美食，包括鲍鱼啦、巴马火腿啦， 咩话？ 系啊，鲍鱼 跑步喎、 啊，系啊。仲有芒果糯米饭同埋韩式紫菜，我觉得芒果糯米饭食完应该唔系好跑到啊吓。好啦，今日大会咧就鼓励啊，跑手就自己就自备水樽嘅。咁啊，两条路线合共咧有15个嘅水站。咁而比赛当日咧就由凌晨一点开始陆续有封路嘅安排，主要咧都系封闭以及咧就更改行车路线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咧就系交通消息啦吓。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Sunny 早晨， 早晨， 睇下港股表现啦，会唔会好似有机会好似琴日咁样话升得咧，升势好凌厉咁样啊吓？ 我哋之前讲过啦，就系、是、短期农历年前咧，其实都系仍然啊，即系呢个即系低揸即系高估嘅状态嘅，因为我哋见到港股喺即系上个星期或者呢个星期初咧，29,000点咧系个即系好大嘅阻力喺度嘅，咁啊变成咗即系炒股不炒市。咁当然咧，琴日一个大升就系一啲嘅消息面嘅带动啦。咁其实大家要睇翻即系个中期嘅部署嘅，因为我哋港股嘅即系每年嘅波动嘅情况几高噶嘛。如果年初系先系冲咗上去，咁其实有机会调整完先再上嘅。因为每年香港股喺过去10年平均嘅数据咧，其实都有3,000至5,000点嘅波幅喺度嘅。咁如果我哋中期部署系先高开咗，咁系继续直升啦，就有机会跌落嚟买啲平货咧。咁呢个就中期部署。短期咧，我觉得农历年前系咪升穿29,000点系一个即系重要嘅关位嚟嘅。 大市方面就咁样睇啦，今日。睇下黃金啊，不如好冇啊嚇，新年。 冇錯啦，黃金我哋見到即係地緣政治嘅問題啦，再加埋就係上年開始嘅全球減息啦。上年2019年大概6月份開始嘅，即係黃金從即係1,200几蚊嘅美元去到上年最高嘅可能啊1,560几啦。咁我哋見到1月翻嚟嘅時候，咁啊特朗普又發癲啊，美國又話啲嗰邊打仗啊，咁帶動咗呢個即係黃金拉咗上去。咁啊，如果之前有留意即係相關嘅一個消息或者專欄啊或者分享嘅話，都知道黃金我自己覺得今年咧係仍然有希望嘅。所以由前幾日最高嘅即係1,610几跌翻落嚟嘅，而家1,500几咧。如果是要作为即系组合对冲，黄金是一个不错选择的。我觉得今年咧都好大机会可能再去翻1,650蚊嘅。但是咧最好的升势其实我觉得已经是过咗啦。所以嚟到呢啲位置咧，大家从投资黄金 ETF， 甚至系做黄金嘅期货上面咧，咁自己嘅注码就要好去控制。 嗯，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 Sunn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多谢你，拜拜。 好，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 同埋 Heidi 朱海婷 ，Good morning 华梅姐， 早晨华梅姐， 早晨系啦。嗱，今朝呢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华梅呢要延续寻日咧呢一、這个染发嘅颜色啊，讲咗啦，2020年咧就兴呢个雾色啊，即系带少少咧灰嘅颜色。跟住落嚟，我要教大家咧点样可以 keep 住呢一个嘅发色咧， 漂咗好多个噃，会漂得紧要噶。 嗱，你漂啦，你要先留意有冇人同你讲话你染完头发。 发之后咧，三日唔好洗头啊！ 有 真系有啊？ 系啊， 有冇真系咁做先？ 有， 唔系啊嘛？ 嗰三日我唔会见你哋嘅。 OK， 咁啊，多谢你啦，顾及我哋嘅卫生健康。但其实咧唔使咁耐噶，你咧。一日咧都 OK 噶啦，你即系忍住24小时唔好洗头啦，咁已经可以咧帮助咧锁紧嗰啲嘅发色。原因你要理解咧，你喺染发嘅时候咧，就系将咧你漂染咧刺激咗嗰啲头发嘅鳞状表层啊，咁佢破坏咗之后，原来佢需要起码廿四小时，好似其实40几小时咧去修复咧，咁佢咧好翻咗之后先可以锁色。但其实咧啲发型师讲咧，你24小时。事咧都好噶，嗱，同埋洗头嘅时候唔好用热水，用偏冻少少嘅暖水你要洗啦。 知道。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嘅 hashtag 系无论染乜发色，沙龙 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咁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咧都系喺星河名居对出。太子道东去旺角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就青龙头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一台的叶蕴仪。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是他要好热爱音乐，好享受和欣赏音乐。 我是二台的曾志豪，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好像一个烫斗一样，他可以烫平你身心的伤痕。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Yo， 喂，我哋几时约去行山、攀石啊、打波或者游水咁啊？ 哇，转性啊！平时叫你行多步咧都唔想噶、啊。 喂，为咗健康啊，其实咧系时候开始做运动噶啦。 你平时唔愿喐，一开始咧就唔好谂一啲剧烈嘅运动，你应该谂下点样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当中啊嘛。 例如多啲做家务、抹窗、抹地、吸尘都得噶。 或者你每日规定自己至少要行10分钟，都已经系一个好嘅开始噶啦。 行多啲。哦，我决定每晚食完饭呢，唔系煲剧，唔系打机，而系落公园散下步啦。 做得好，咁你就可以一步一步行出你嘅健康之路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銀英因為感情困擾而誤交損友，開始了吸毒去麻醉自己，浪費了幾年大好青春。 最後他是怎樣透過拳擊去重回正軌呢？ 想了解更多 Annick 嘅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好啦，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系9:09，直播室咧有朱海婷， 早 有阿欧， 早晨。 小白， 早晨啊， 系有我彭仔响树，咁啊稍后都会再加入其他嘅声音嘅、起码有个旅游达人啦，系咪啊？ 系啊，今日有个旅游达人同我哋讲下韩国方面嘅情况啊， 阿 Joyce 系啊， 系啊，我又记得佢 啊，好嘢啊， 系啊，佢个啲料都几猛嘅， 佢唔系讲澳门啊嘛，因为 唔系嗰个，我记得佢，佢几时离开？唔系离开，想开嚟电台，记得通知声， 见个面啦，大家到时， 我亲口当面多谢佢， 系啦，好、可以呼吁听众下打电话上嚟18723888先，咁啊，唔系 朱海婷反眼啊， 唔系啊，我都搞错冇啊，我戴住太阳眼镜，你话我反眼，我真系冇、啊、 表情， 即系话你戴住太阳眼镜都睇到啦，佢 系讲激死狗， 唔系我系我心谂你咁样会唔会吓到 Joyce 唔敢上嚟，我系帮你谂紧， 吓到另外一个唔嚟啊嘛。 另外嗰個係咪疊字嗰個嚟？ 咁有啲嘢我就唔明 啦。圓圓啊！ 咁你啲男人秘密我就唔明啦。今次 係秘密嚟噶，開麥講噶。 好啦，我哋开咪呼吁下听众好过啦。 澄清，我头先真系冇反眼。 好啊，听众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8啊，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啊，下个星期三四五啊、哦、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 十五、十六、十七， 十五、十六、十七， 系 啦。咁啊，唔好十五、十六啦，打电话上嚟啦吓。 好，知道电话号码就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啦，就阿 Joyce 啦，咁啊，韩游团长。上嚟同我哋讲啦，之前同我哋讲咗上个礼拜就系、是有关 countdown 啦，韩国方面嘅、今日就同我哋讲下 ，Heidi 都啱听 咩嚟噶？ 滑雪啊，得韩国滑雪开心啲定系北海道滑雪开心啲咧？ 哦，各有各啦， 听下 计价钱定计咩啊？ 计品质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消失的地图继续邀请到咧就系韩游团长 Joyce 上到上嚟，早晨啊 Joyce， 早晨大家好。 系啊，上个星期啊，哇元旦嗰啲咧睇完一个咸蛋黄嘅太阳之后，哇靓晒啦！喺虽然韩国冬天啊好冻，但系都暖身啦。咁但系咧。韓國既然咁凍啦，咁啊漫天飛雪啊，梗係有好多嘢我哋可以繼續玩啦，都係同雪啊、冰啊有關。有冇呢一類型咁喺韓國好多唔同地方都玩到㗎係嘛？ 有啊，其實咧呢樣嘢我係好想即係成日都介紹俾大家嘅，係啦，因為咧其實喺韓國尤其是市區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一啲戶外嘅溜冰場，即係其實真係戶外搭建嘅溜冰場。 係咪我見到外國有啲咧係喺個湖嗰度，冬天佢自己結咗冰，跟住就俾個湖啲人溜冰。是不是类似这些呢？ 类似啦，其实有两种的。第一种就是真的在市区在地上面去搭建的户外溜冰场。那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么推介呢？就是因为其实香港溜冰都挺贵下的嘛。 对呀。 还有一节时间啦。对呀。但是韩国的玩法我觉得很正。它呢就每一个钟头就一节。即是可以买飞的。 每一个钟头一节。 是啦，每一个钟头一节。每一节就1000 won。 1000 won。 折合港币。 7元， 哇， 系咪好正啊？7元就包你入场同埋包你一对鞋。 7元包我入场包鞋， 系啦。 譬如头盔、手套嗰啲咧， 嗱，其实咧个别嘅场地咧，即系会有少少唔一样，但系大部分咧都系可以免费俾你系攞嚟用嘅，即系你自己攞嚟用，用完之后摆翻喺免费租借嗰个地方， 嗯， 系啦。咁有啲地方咧，仲要系俾小朋友咧，仲会有护膝添嘅， 嗯， 系啦，即系有一啲 即系可能啲家长就惊个膝头哥撞亲或者跌亲咁样， 或者系即系扑亲啊之类，咁所以咧佢咧就会有埋呢个嘅好简单嘅护膝，咁你就自己又系拣翻啱嘅尺码，咁自己绑翻喺个膝头哥度，其实玩玩完之后你又摆翻喺同一个地方就 OK 噶。 系咪普遍基本上都系呢一类型嘅价钱，定还是你而家系介绍某一个地方特别平咧？ 其实普遍， 哦， 只要如果嗰个地方系嗱，起码有几个地方系最多人去，第一个就是市厅站，即系其实系系啦，就 系喺边噶？首尔 直头系首尔嘅最中心嘅地带，系， 哦， 啦，即系喺首尔广场， 嗯， 系啦，咁喺嗰度会有一个啦，基本上年年都有噶啦，除咗系有一年佢系，嗯，因为有呢个嘅政治活动嗰啲唔同嘅活动关系咧，就搭建唔切啦，系， 嗯， 啦， 嗯， 咁有一年系取消咗之后，其实年年都有嘅，系， 嗯， 啦。第二咧就系，是，通常咧一系咧就系日山 NBC， 即系有啲嘅电视台对出嘅空地咧， 嗯， 每一年咧都会有类似嘅安排嘅，系， 嗯， 啦，或者可能系乐天世界啊， 嗯， 或者系韓國佢哋首爾市咧嗰個嘅 Facebook 咧都會有一個 list 咧，就寫出嚟就大概首爾同埋近郊嘅地方咧邊度有一啲叫做戶外溜冰場嘅活動場所， 嗯， 係啦，咁嗰啲就淨係得溜冰嘅啫，咁裡面咧都會有一啲特定嘅設施，例如可能有 locker 啦，有儲物櫃可以俾你收埋啲嘢啦，跟住之後亦都會有一個小小嘅小食亭，如果你喺出邊戶外玩得比較凍嘅時候，你入去可能食個魚糕啊，飲個魚糕湯啊，食個辣炒年糕嗰啲，我哋嘅鵝丁啊。 哦， 系， 哦， 啊，即系日本嘅蚵 丁 嗰啲，系啦，嗰啲鱼蛋啊，即系会有啲小食嘅地方咧，都可以俾你喺里面咧稍作休息咁样嘅。咁， 嗯， 操作系好简单嘅，系， 嗯， 啦。咁同埋咧，因为我哋如果系溜冰，纯粹系想去感受下呢件事嘅时候咧，其实你唔会玩好耐噶嘛，系， 嗯， 啦，即系你唔系一个好运动嘅嘢嚟噶嘛，所以一个钟头咧其实系好刚刚好。 佢哋嗰啲咧叫做户外溜冰咧， 系 嗰，那个冰面系滑唔滑嘅？因为佢户外佢可能真系喺个湖面上面咧。结咗冰，咁但系凹凹凸凸嘅，可能会唔会咧？ 如果假设喺市区咧，地面上面做嘅冰咧，佢哋都会有洗冰，即系都会令到个冰再平滑翻， 哦。市区嗰个就系地面上嘅冰嚟， 冇错，系啦。咁，哦，但系如果你话我，哦，去到近郊嘅地方咧，啱啱讲一啲河川，如果佢结咗冰咧，就会有另外一种嘅活动，除咗你话溜冰啊，或者喺冰上面玩 A 嗰啲 ATV 嗰啲嘅赛车之外咧，系， 啊， 仲会有冰钓嘅。喺个 冰钓啊， 即系喺冰上钓鱼啊！ 哦， 系啊， 即系好似爱斯基摩人嗰啲 friend 咁玩法喎。 冇错，系啦，因为咧，其实喺韩国嘅近郊咧，都会系有一条佢哋嗰啲江川，即系有一条河嘅。咁佢哋嘅河如果系结咗冰，结到某一个嘅程度以上咧，即系个冰嘅厚度以上咧，通常嗰啲地方咧都会有一啲叫冰钓节庆。 即系譬如一米咁样举例。 系啦，即系佢哋有个安全嘅个冰嘅厚度嘅一个嘅嘅指标啦。如果系够。嗰個指標嘅話，其實佢哋就會開放嗰個嘅冰釣節慶嗰個嘅活動。咁， 嗯， 佢做乜嘢咧？佢劃定咗你咧某一啲嘅地方先可以掘窿嘅。 系， 系啦，用某佢哋嗰啲器材掘窿， 安全 嘅系啦 地方， 咁你就可以喺个冰上面就好似姜太公钓鱼咁样，就等下面啲鱼就愿者上钓啦。 姜太公钓人嘅，其实姜太公，我哋真系钓鱼啦。 系啦，即系所以就变咗，同埋佢哋钓嘅鱼咧，其实系鳟鱼。 鯖魚 係啦，咁其實就係三文魚嘅親戚啦，係啦。咁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鹽烤啦，整呢個辣魚湯啦，甚至 啲肉係鮮紅色啲嘅， 同埋個鮮味咯。係，因為你即刻真係釣上嚟，即刻可以揾餐廳附近帳篷嗰啲姐姐咧幫你煮咗嚟食。 我釣咗煮咗嚟食，我釣咗上嚟嘅話，嗰條魚咧需唔需要另外再俾錢咁樣啊？ 唔使噶，因為你入場費包咗啦。你咧有幾叻，你釣咗幾多就係你噶啦。 哦， 係啊，即係好大部分嘅場都係咁樣。 我釣唔到我渣啦，釣唔到我又可以自己再 order 食嘅。 係啦，可以 order， 因為佢有多嗰啲食堂咧，基本上都會全部都係食魚噶啦。係啊，你可以食刺身啦，係啦，你可以食呢個嘅湯辣湯啦，鹽烤啦，甚至乎係唔同嘅。種類嘅整法嘅料理方式都 泡菜煮咁樣 有啊辣湯係，但係好食嘅嘢。你冬天咧嗰兜辣湯咧，其實真係好暖， 夠你一命嘅感覺嘅真 係啊。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呢啲嘅地方咧都會係可以玩到咯。同埋呢啲都唔係喺度度地方都有，你一定要係嗰個地方要有嗰條河川，所以其實都會喺京畿道同埋江原道一帶，即係我哋成日都聽到嘅名啊，平昌啊、華川啊，甚至乎係清平 清平站嗰邊咧先至會有咯，係、 嗯、 啦，但係大部分咧都係火車去到， 嗯、 或者有時咧基本上呢啲嘅節慶嘅時間咧都會有嗰啲嘅一日團，係、 嗯、 啦，咁你如果你我驚我唔識講韓文，會唔會溝通好難啊？ 好似我呢啲咁樣， 係啦，咁你可以參加一日團，啊、直頭有車送你去，有車翻嚟， 講英文嘅嗰度就 英文同埋廣東話或者普通話嘅導遊都有嘅， 係、哦、 啦，因為 廣東話導遊都有啊， 因為 呢個導遊就係你， 唔係啊，我都想得咁叻啊，其實因為佢哋咧因為呢一個都係屬於佢哋都係國家裡面嘅特別嘅節慶啦，係啦，同埋都係一個好傳統即係都。都做了很多年的一個活動，所以其實慢慢除了本地人去之外，有一些場地再大一些場地是能夠融入容納到很多外國人， 嗯 他們就會跟當地的韓國自己認可的旅行社合作， 嗯、 那些旅行社就會安排某一定數量的一日團， 嗯、 就 offer 給不同的外國的遊客，哦、就用在不同的購買渠道那裡都可以訂得到，你訂到那個飛你跟那個團去呢，起碼交通包咗啦，你行到入邊點樣操作，點樣要買，可能買假嘅魚你嘅嗰個嘅釣魚嘅工具 啊，甚至乎個玩法點樣玩，都會有人同你説明。 可能佢直頭嗰、那個 package 入邊已經包埋嗰啲魚竿咁樣噶咯。 係啦，甚至乎咧，我之前都見過有一個朋友去過其中一個團咧，就係咧佢個團咧係包食到唔知一條定半條嘅嗰個烤魚嘅、即係你釣唔釣到都好，佢嗰、個團裡面咧都包咗個餐，就話包咗個中午， 即係你錯墨魚咁咯， 係啦，就包咗個中午， 錯唔錯到你都會有得食，點都係炒碟俾你㗎啦，係 啦，咁你都會有得食咯，咁樣係啦，咁如果我、直頭，我以前咧去有帶朋友去過啦，亦都有同韓國嘅朋友去過啦，同韓國朋友去咧就揸車去啦，揸、車去好好犀利嘅，佢咧裡面個車尾箱咧會準備定一個冰箱。因為佢對自己嘅釣魚嘅好有信心， 諗住 take away 翻屋企同老婆仔女一齊食， 係真係 take away 咗、，take away 咗唔知五條定六條咯， 哇， 咁長 啊！佢自己劏啊，諗住 佢自己識劏啊， 嗯， 係啊，跟住之後係你直頭係釣到嗰個，其實真係好鬼興奮嘅。我上、我啱啱今即係叫做上年定今年咧，叫上年啦，2019年嘅冬天啦，2019年嘅1、2月嘅時候，又係帶一個朋友去，係、啦，跟住之後就係釣嗰只佢叫七彩彩虹鰻魚。好靚嘅 彩虹鰻魚添啊！ 釣上嚟咧，拎咗上嚟咧，咁佢咪發下發下嘅，跟住咧佢個身嗰個鱗片嘅顏色咧，有陽光射落去咧，佢就變咗有彩虹嘅。 哦，即係因為陽光折射咁樣。 係折射係，咁、所以但我哋都喺嗰度都。是啊，玩了很久啊。跟、住我哋某一啲嘅節慶嘅場地仲好得意添嘅，仲會有一啲人咧係會有一個叫做捉鰻魚大賽，徒手捉鰻魚。 徒手啊，佢係要落去個河度啊，定係點啊？ 啊，佢哋咁樣嘅。 好凍喎、 佢哋冇落個河度，落河就應該危險，因為就細路仔唔玩得。佢咧就會有一個大嘅户外嘅池整咗出嚟、好似啲游泳池咁，佢就會放一啲魚出嚟。咁、參加嘅人咧就會盡量著住短衫短褲，喺户外負度嘅情況之下咧，總之一聲令下就落去跳落。水道就徒手捉嗰个鱼咯，系、就 好冻真系， 好冻。 就咁，如果你话零度短衫短裤咧，你叫我嘅话，我本人咧，我跑住步我都 OK 嘅，但系如果仲要落水咧，我真系唔得啦。 落水同条鱼搏斗，跟住我就喺隔篱睇到好开心。 捉鱼都已经难，喂，咁佢哋嗰啲鱼好善嘅，咁佢哋有冇带特别啲手？ 冇噶，冇噶， 都系就咁捉噶， 所以就叫徒手捉鱼比赛咯。 我係咪教到隻手損曬陰功 ？OK 啊，我見有大人有細路玩㗎，跟住總之佢哋 哇啲細路唔驚凍㗎， 唔驚㗎，好似一個競賽咁樣啦，跟住捉到之後咁佢哋就會有呢個嘅禮物啊，又好開心啊咁樣咯，直頭我哋上年去睇嘅時候，直頭有 YouTuber 去拍添，韓國嘅 YouTuber 係啊， 哇， 好熱鬧，好熱鬧，好有氣氛嘅。 韓國嘅冬天真係不一樣嘅感受。喂，仲未講完，我哋下個禮拜再講好嗎？ 好 ，OK， 拜拜。 赤地仿似两种人，若突然接近，定会惹灾祸。炎夏结霜，将画面太不相衬，但我竟能被你吸引。寂寞陪我坐，任由你光临。但未能高攀，欠缺爱恋运，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公愤。做你恋人，要应付太。 从旁待你好，我与无言奉告，相识得太早，怕燃起更加早，情缘像泡影，怕动人承诺我都未配得到，相恋沿途荆棘满布，怎么到老？自问曾去做想爱那种人，但是仍灰心爱那有侥幸，横越雪山有多少用这命途短送做你恋人，要努力更多，我爱你我都坚信，为何待我好你是如何做到，喜欢得太早，怕无情更加早，情缘像泡影， 开正啊！欧二台院线嗰饭呢只歌， 系啊，名字叫做《高攀爱》啊，系嚟自电影咧《我的笋盘男友》嘅主题曲。你迟啲有个版本咧，会同埋陈家洛一齐唱噶、 哦，合唱版啊！不过而家呢个就女主角自己唱，佢系李静君。 晨光追踪三十一， 哇，系。呢、这个时候咧，朱海婷都埋位啦。好，同我哋嘅好朋友倾下偈先。嗱，启山 ，Cousin， 早晨， 大仔，早晨，朱海。 系啊，今晚港台电视31。 系啦，嗱，咁呢个就咩咧？呢、这个头条新闻就休假啦。 系、哦，点、啊？有人取代佢咩？ 咁就呢个中国故事五， 即系咩啊？ 唔系，即系佢系讲中国嘅故事嘅，而家嚟第五集啦。 系边方面嘅故事啱啊？朱海婷问得好啊！ 好多噶，佢即系睇下 鬼故事有冇啊？ 中国里边啊，有啲咩特别嘅嘢啊，发生咗啊？ 真系好多题目喎、啊，其实吓。 系啊， 即系凡系同中国牵得上边嘅都可以、 啊。系啦，亦有趣噶啦，系咪？起码都嗱咁样嘅。 系 中国咧、 嗯， 主席就有个足球梦嘛？你记唔记得啊？ 哇！ 佢希望唔知系边年边年打入世界杯噶嘛？ 唔系中国梦咩？ 中国梦里面其中一个叫 有个足球梦， 系啦、 啊，好好好， 咁系咯咁样。咁但系而家我哋都唔知点解咧，即系喂中国咧，泱泱大国，体坛强国嚟噶嘛？但系足球咧就真系好鬼渣啊！ 又未至于讲用到好鬼渣呢三个字啊！ 好啦，比其他嘅体育就 你相对啊，你相对有啲国家只系得。哦得一两个奥运牌嘅啫， 咁因为佢咁样就系集中火力啊嘛。 世界杯，喂，佢而家连啲咁嘅决，即系冇个决赛啊，嗰64强咧都唔见影噶嘛，咁真系渣噶。 咁、你想点啊？ 系啦，咁所以有啲咩方法咧？吓、呢一个咧就会讲下功夫足球。 哦，即系捞埋唱歌跳舞系嘛？ 呢个就系我嚟表演多过系真系去争取奖牌。 你错啦，你错啦。嗱，而家咧就咁样，咁咧就系呢一个啊，河南省啊，登封市咧，佢系著名嘅武术之乡，亦都系少林拳嘅发祥地嚟嘅。 系 咁呢个河南省嘅体育局咧就鼓励咧。 即係足球咧需要大膽改變，咁啊將呢個少林功夫咧結合足球。 哇，好嘢喎！ 終於唔係電影啦。 係咯， 係啊，其實我諗佢真係受到影響㗎。 啟蒙啊，或者 係咯，咁樣啊嗱，你真係咁齋講冇用啊。 係啊， 佢而家已經有少林足球學校。 哇，好嘢，有間學校添啊！ 是啊， 哇！你估佢点样练功啦？嗬， 哎， 即系练波同练功。 系啦，我想问系先头先练功后练波，定系先识踢波就后加练功咧？ 哦，咁你要睇下啦。 好， 平时咪要用个砖冚落个头嘅，而家用个波冚落个头， 顶头锤，顶爆晒波。 吓，你知啊？即系 点啊？ 中国嘅国家队咧都几出名一样嘢咧，就系同人打交噶嘛。 系咩？ 系啊，试过几次咧，有啲冲突啊咁样。佢而家学埋少林功夫喎、 哦，哦、 究竟 系 嚟踢波定我嚟踢？ 啲外队都会记我哋几分啊！ 系啊，咩少林功夫就系最嘅咩？快快到你睇唔到。 但我哋系踢波嘅，我哋唔系打人嘅、 啊。可能出嗰啲阴招咧都系好快嘅。 你做咩系都要话人哋旁门左道嘅啫？ 哦，系喎、啊，你要讲政治咪正确嘅、 啊。你系咁讲嗰啲负面嘢，我咪系咁讲翻啲正 确 嘢。 唔系，咪自己就今晚睇下咯。 嗱、哦，当你讲话真系好正嘅时候，我就会系咁质疑你咯。 系咩？唔、哦、知唔会啊？四哥帮手咧做校董啦。 哦，呢个系几点做啊？今晚？ 今晚啊？今晚七八点钟啊？ 点啊？七八点钟？ 八点钟啊？ 哦，八点钟。 系啊， 就 系、 是、呢个中国故事正牌少林足球。 系啦，咁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咧，就可以睇下呢个细路仔玩呢样嘢啦。 嗯， 系啦，咁大埔区咧就整咗一个游戏日咧，等大人同细路仔一齐玩啦、阅读啦咁样。 哦，系啊， 系啊。 咦，阿小白要知大埔区， 听紧听紧、嗯。 但系咧，我唔知点解咧，可能我哋啲老一辈噶啦，我系觉得咧玩咧都要设计过点样同大人一齐玩咧， 系咪有问题啊？ 基本上都唔系好玩嘅。 有啲反智喎、啊，又真係。 唔係，我哋以前細個咧就係冇嘢玩咧，自己創作啲嘢出嚟嘛。 你俾盤沙我都可以玩到噶嘛。 係咯，咁而家你設計咗啲嘢出嚟玩係啱大人玩定啱細路玩先？咁仲有一樣嘢，你啊咁樣揾嗰幾個人設計，點、及得啊？人哋嗰啲遊戲機嗰啲咁樣嘅公司咧，揾幾百人、哦、用咗數以個。中头去设计嘅电子游戏好玩咧、 哦，咁啊可以比较一下今晚睇呢一个日常八点半系嘛？ 系咯，讲下小朋友即系介绍嘅时候唱反调嘅咧。 我、哦、冇，你想引起我哋嘅兴趣啊嘛， 啊 一定系咁啦。 然之后就都唔系罗启星咁衰嘅， 咁样啊，好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医学院一项嘅研究发现，去年社会动荡期间，喺大约1700多名嘅受访嘅18岁或者以上嘅居民中，患有疑似抑郁症嘅人数比例系11%，系2014年占中运动前嘅5倍。另外喺旧年9月至11月，亦都有32%嘅市民出现创伤压力症症状，较2015年初。即是佔中運動完結之後上升大約6倍。研究人員認為有關的患病率和經歷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者是恐怖襲擊的地區相類似。一架拖頭沿著大欖隧道往九龍方向行駛的時候撞向收費亭，事發在朝頭早大約7:30，收費亭內一人被困，由消防員救出，輕傷送往博愛醫院治理，交通一度受阻。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的议案，限制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力。议案要求总统终止在针对伊朗政府或者伊朗军方的敌对行动中使用美国武装力量，除非国会已经宣战颁布相关的法律授权，或者认为有必要动武以防止针对美国领土、财产和军队的攻击。议案指出，过去8个月为了应对日益紧 張的美伊關係，美軍增派15,000多名士兵到中東地區。上星期伊朗軍事指揮官蘇萊馬尼在伊拉克境內被美軍殺死，和之後伊朗對有美軍駐守的伊拉克軍事基地發動導彈攻擊，都可能令到美伊敵對形勢大幅升級。英国国会下议院以330票对231票通过脱欧协议法案，为英国如期在今个月31日离开欧盟铺平道路。法案通过被视为是首相约翰逊的重大胜利。他领导的保守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赢得下议院大多数的席位，令法案轻松获得通过，结束英国持续多年的脱欧政治僵局。约翰逊一再承诺会带领国家在1月31日脱欧，并表明不会延长年底结束的脱欧过渡期，意味英欧双方需要在年底前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由于时间紧迫，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巨。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认为，约翰逊坚持要在年底前达成全面的自贸协定是不现实，但欧盟会尽力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转凉，有几阵雨，下周初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31点，升73点，总成交金额1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7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生物99.3，跌3.9；腾讯控股395元，升5元；融创中国44.85，跌1.8；华能新能源3.06，系跌1仙；中国平安93.3，跌2毫；建发国际集团10.4，升1毫；美团点评109.2，升8毫；建设银行6.72，升5仙。友邦保险85.55，跌5仙；信宇光学科技142.8，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5，日元109.54，瑞士法郎0.974，澳元0.686，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932，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799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4,37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8.8美元，卖出1,549.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大榄隧道啦。咁而家大榄隧道去翻九龙方向啦，因为有呢个紧急维修噶，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嘅。咁但系大榄隧道出翻九龙啦，交通系正常噶。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啦，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只是排到去小沥源啫。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啦，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都几挤塞噶，排到去水街噶。九龙方面啊，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去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噶。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段就车多，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过咗去百胜角路少少啦。荃湾路出翻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噶。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深井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噶。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哋嘅我的享乐时代， 星期五、啊、特别有 feel 噶，今日系边个啊？ 今日系我啊， 小马， 小马， 系啊，咁啊， 好开心啊，燥定啲火。 火定货啊？ 诶火诶货 货， 你点知储咗啲火啊？ 死人啊！晨早流流， 好开心。你睇 小白面红啊！ 唔係啊，因為佢成日一講咧，我就係咁窒佢啊嘛。 我唔驚你啊， 佢著曬火咯，係咪？ 係啦，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咧，嗱，嚟緊仲有農曆年嘅假期啦， 係啊，兩個禮拜到，係 啦，咁啊又係可以放假去玩啦，係咪？咁其中一個咧，如果大家去日本。想去 book 一啲温泉旅館咧、 嗯， 都有啲提議俾大家嘅、 哦。好啊，今次 太遲啊，而家 唔會太遲，點會咧？ 問下啫，問下啫，問下。 唔係啊，唔遲啊，貴啲啫嘛。 book 得太遲 ，book 得太遲係啊， 貴咗啫嘛。 呢個咧其實佢就特別嘅，佢一系列嘅温泉旅館，其實佢哋做得幾大嘅，有少少咧就似。朱海婷之前曾經去過東京台場嗰個大江户温泉區， 係、 嗯、嗰、哦、一類嘅風格嘅。 哇，都好即係好娛樂性好重嘅，除咗浸温泉之外， 佢除咗嗱，而家嗰啲浸温泉嗰啲新型嗰啲旅館叫 resort 嗰啲咧，直頭佢除咗浸温泉之外，呢個主軸啦。咁除咗浸温泉之外，仲有啲咩咧？例如你可以著住嗰件 係 啦浴衣。喺佢入面嗰個温泉區入面咧，周圍行嘅，咁佢入面仲有啲和式嘅花園，你可以喺嗰度坐喺度慢慢影相啦。 點解要特別強調係著住可以著住嗰件？ 可以你喺嗰位唔著好古怪。 以前咧，你浸温泉，哎呀，你又好想同你另外一半，但你又唔係 book 啲私家風侶，你咪永遠唔可以合照咯。你知即係大家都好想影低啲相噶嘛。咁你變咗你浸嗰刻，其實就真係一個清淨嘅享受。但如果你前前後可以著埋啲浴衣咧， 係啦， 一家大細會覺得好開心，好有 feel 咯。 同埋咧，點解要著浴衣咧？其實你著普通衫都得嘅，不過你喺嗰度著普通衫反而會俾人望住。原因咧係因為 污糟啊。 佢未必覺得你污糟，因為人哋成個 resort 個 design 咧都係以翻以前，譬如江户啊，係啦。 即係你係啦，去咗以前嘅世界噶嘛，係咪先？雖然都有冷氣有燈，咁但係咧，你個感覺就好似爭咁啲啦。咁你想投入啲嘅時候咧，你就可以 哦，原來係㗎， 係啦，可以揾翻嗰啲和服啊，去到著住，係啦。咁啊， 講氣氛啊， 講氣氛，呢個氣氛好啊。嗱好啦，咁佢咧其實喺呢一個嘅叫做温泉區入邊咧，其實日本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嘅。咁佢哋温泉區入邊除咗會有啲和式嘅庭園俾你之外啦，咁有部分嘅叫做呢一類嘅温泉 resort 咧，佢仲有啲嘅馬車嘅，咁你就可以好似又著到好似以前啲人咁樣啊，拎住嗰啲以前嗰啲江湖啲袋仔咧，跟住就可以行 book 個馬車，咁就佢就會坐住個馬車喺個可能湖啦，或者 大到咁啊！ 系啊， 嗰、那个温泉区大到咁， 系啊， 佢有架马车兜住行。 呢个系边个？呢、這个边个位嘅温泉区？ 日本边度啊？ 有好多都有嘅，例如福冈又有啦，轻井泽又有啦，嗰啲咩比卢山啊。清心啊！呢啲地方嗰啲嘅温泉區 全部都 係 佢 咁樣聽咧，就應該係輕井澤就最受歡迎啦，因為本身輕井澤 個個都受歡迎喎，係 咩？ 係啊，嗱，佢東京又有富，佢有一個富士嘅，富士有嗰咧就唔喺富士山入邊嘅，反而佢嗰個 resort 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嗰啲房咧，你直接浸緊温泉嘅時候咧，你就係望住個富士山。 哇！呢個正、啊。 咁所以佢唔同嘅叫做温泉 resort 咧，佢有唔同嘅賣點嘅。咁例如我啱啱之前清心去嗰個咧，佢其中一個賣點咧就係你入到入去嘅時候，因為清心其中一種最出名嘅叫做文化傳統就係叫睡魔啊。咁睡魔係 寫啊， 睡就是、真係我哋咁樣寫個睡魔嚟嘅。 是 是 真係解瞓覺。睡覺個睡啊？ 類似係睡覺個睡，魔就魔鬼個魔。 係、哦、啦，佢成日都急 call 我㗎。 係啊，我去到成日都係咁講，睡魔急 call 我。係啦，咁睡魔其實佢哋每一年 咩意思啊？佢講 佢係一個神明嚟嘅，即係當地人覺得一個神 明。神 明。咁佢哋每一年咧都有 個鬼太郎啲 friend。 係啊，鬼太郎啲 friend 啦。唔係鬼同啲 friend 係妖怪嚟嘅， 睡魔係 撐啲俾你咩添？ 係啦，睡魔睡魔 係啦，咁啊睡魔咧就睡魔祭啊，就係每年一度嘅，咁我哋就好似我哋嗰啲花車巡遊咁樣咧，就好多唔同嘅睡魔花車咁樣去做一啲嘅慶典嘅。 其實係咪應該當夢遊咧？咁你睡魔 係啊， 我哋然之後跟住你喺度啊歌舞咁樣。 係啦，咁佢呢個睡譬如清心嗰個 resort， 佢最特別嘅其中一個賣點咧，就其他 resort 冇嘅，就係佢將成個睡魔嗰個好似花擺花車上面嗰个嘅睡魔嗰、那个个棚啊，就摆咗喺个温泉露天温泉隔篱，咁你就变咗夜晚去嘅时候，嗰、那个睡魔个灯咧就着咗，咁、你就好靓咁样。 个睡魔得唔得意，定系会有啲惊噶？ 唔惊嘅， 佢冇样噶， 有样嘅，好咩日本文化传统？ 佢系人形啊，定系 人形嘅？ 哦，即系人咁嘅模样， 人咁嘅模样，哦、不过佢仲可能会坐喺度啊，瞓喺度啊，拎住好多古灵精怪嘢啊。 系佢个形态系男定女啊？ 男嚟嘅， 男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得意嘅，即系文化传统嘅。 我真系未见过有。 迟啲介绍俾你多啲呢、 啊 這个睡魔系啦。好嗱，讲翻呢个 resort 先， 会变咗你电话个 icon 啊。 即系同中国嘅差好远咯， 大家文化背景差唔多，我都成日遇到。 中國叫周公， 周公啊， 周生， 周公 係啦。咁譬如頭先講咧，清心嗰個咧，佢其中一個最得意嘅地方，除咗有個睡魔嘅露天温泉之外咧，就係佢仲喺個温泉區入邊咧，佢有一棵好大棵嘅假嘅蘋果樹。咁、那个假嘅苹果树就做咩呢？佢有个 清心苹果， 系啦、啊，因为好出名。 因为清心最出名就系两样嘢，一咧就系苹果，第二咧就系大蒜。咁两样嘢都系喺日本齐名嘅、哦。好啦，咁佢去到嗰个假嘅苹果树其实好大棵嘅，咁去到佢就有个嗰啲我哋扭水喉嗰啲水龙头咧，咁 苹果汁。 系啦， 唔系啊嘛， 苹果 juice， 苹果 juice， 咁佢真系咧有个苹果汁喺度咧，就俾你无料噶，因为你本身入场嘅时候 你唔使钱啊，无料， 唔使钱啊，系啦， 你唔好攞水桶去装啊。 咁佢侧边咧就有啲纸杯喺度噶，咁你就 眼蛇都睇到嗰啲无料啊，无料按耐锁， 无料按耐锁另外一样嘢， 我唔知啊， 小心讲， 我又唔知啊， 哎呀， 我真系唔知，我见到个字系咁样读咪照读咯， 衰啊，真系，曳曳。 人哋讲紧好健康嘅苹果汁， 唔系啦，讲紧苹果汁 掉下味啊嘛，帮你啲苹果汁。 我唔想加盐啊。 因为苹果汁咧，佢一扭个开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自己斟一杯，你饮几多杯都得嘅。咁佢入边有几多 lead 我唔知啦。咁但系饮完之后佢就会挂翻个牌咁样。 呢个咧似唔似中山嗰啲牛奶温泉咧？咪真系有啲牛奶嘅，当然有啲臭臭地嘅。喂，但系日本就冇呢啲苹果汁温泉嘅，就冇嘅。 苹果清心佢自己本身都有啲苹果温泉嘅，咁佢就。 用苹果咧就放喺个温泉入边， 浮下浮下， 浮下浮下咁样陪你喺度浸温泉嘅。 咁请问系成个啊，定系批皮啊？ 你讲边个？苹果汁？ 唔系啊，个苹果温泉咁系切片嘅。 成个嘅，成个嘅， 成个苹果浮下浮下。 系啊，浮下浮下嘅。 点啊？有夹喺架底系嘛？将个苹果切片系嘛？系好好骚啊！大家真系， 你 差唔多年啦，真麻烦呢啲咁嘅嘢。 半个嘅苹果剁落嚟当个 sponge 捽身啊！如果系我去嘅话。 都可以， 我只出个面咯，敷面咯。 咁人哋嗰度啲苹果咁出名，系咪？咁你咪即管试下咯。咁人哋啲苹果有咁多款，系咪？咁咪有唔同功效咧。 我真系惊啲人攞个苹果嚟捽身，如果你有半个， 会啊 嘛？唔知啊。 有啲人食啊，个清心苹果咁出名，会咁正嘅个苹果摆喺水嗰度，唔系我嚟食。 佢以为食嘅，哎呀浸热咗喎。 系啊，哇，逐个温过， 苹果 温过， 炖橙。 但系嗰个系啱啱人哋捽完身嘅， 可能会有啲苹果香喎。嗰个其实我自己就未去过嘅苹果温泉。 对唔住，我哋讲得好核突，人哋系好靓， 人哋系好靓。 我哋用呢个方法讲，叫大家唔好咁做啫。 系啦，嗱，咁啊，讲翻，如果大家想去日本揾自己中意嘅温泉咧， 我打咩关键字啊？而家要 search。 打咩關鍵字？ 温泉旅館啊！ 温泉旅館就出一紮嘅，不過佢其實有一間嘅有一系列嘅咧，就叫星野嘅。 我有去過佢嘅集團啊！ 係啦，咁你揾星野，其實日本成個地方咧， 佢專搞温泉， 專搞温泉。好啦， 大集團啊！ 個重點就嚟啦。其實呢一個嘅大集團咧，佢哋 我有份嘅咁，小馬個重點嚟啦。 個重點真係幾值得大家去到欣賞佢哋嘅地方。佢哋選址點解話咁特別咧？有啲就會望住個富士山啦，有啲就可能會譬如喺清心特別嘅地區交界，係啦。咁、那個關鍵就係佢哋每一次去到興建一個新嘅温泉 resort 嘅時候咧，佢哋因為大集團啊嘛，佢哋收購嘅，佢哋收購一啲古舊嘅建築，然後將啲古舊嘅建築去到改建、 活化， 跟住就變成我哋而家去到嗰一類嘅温泉旅館。所以佢去到嘅時候咧。嗰啲嘅叫做温泉度假村咧，除咗有啲新嘅建築物之外咧，佢哋一定會揾到一啲舊嘅建築物，咁大家就可以去睇埋、欣賞埋。 咁即係呢一個集團，佢哋都係追求嘅，唔係一啲好現代化嘅裝置啊，或者係嗰種享受，而係咧要遊合埋古時嘅嗰種。 佢就將新同埋舊 文化 係啦，佢就擺埋一齊。咁所以你入到入去咧，就算啲嘢好多，你發覺係新嘅，但係佢總係會揾到啲舊嘅味道放喺入邊。佢又唔會令到你覺得哇，點解呢度咁霉咁舊？你又收我錢咁樣？其實佢都係俾到你覺得體會到佢哋傳統文化嘅。 日本嘅傳統文化， 係啦。 哦，呢個星野就係一個集團嚟嘅。係 啦，咁所以如果大家要揾嘅時候， 仲講到好似好歷史悠久喎，1805年。 係啊，佢1805年，你諗下佢1805年以嚟，佢哋即係 已經浸温泉， 就已經除咗浸温泉之外，就係用呢種嘅方式去到不斷收購好多古舊嘅建築，然後就改建， 所以就全个日本咧都会有佢哋嘅生意喺 度。基本上佢好多嘅大城市。 佢有冇离开日本喺海外有？ 佢有台湾，我记得有。 我见到头先有巴黎啊。 台湾同埋巴厘岛咯，系啊。咁佢哋都系用呢种嘅方式咧去到做佢哋嗰个。冇啦，唔够位啊香港。 咁热啊！咁啊，好介绍啊！ 有机会可以试下啦吓，大家。 系， ちょいと重いのはブーザーズ Alright それでも時代を極める操作僕らはスーパーボーイ We are cool 嫌なことあってもどっかでカッコつけようやるだけやるけどいいでしょ夢だけ持たっていいでしょ No one can take away you You are my soul so shaken You take care of me On the right or you You only you I'm always been here by my sideStep by step, I never give in, don't I got, and never push and leave the high car, you take care of me on the ride. Oh, you, you, only you have always been in by my side. 呢歌咧有啲玄機喎，咁啊呢一對組合咧叫做阿拉士啊， 係咁唱自己個名嘅喎，聽到佢。 其實呢隻歌咧就係佢哋喺99年咧出道嘅時候有一隻歌叫做阿拉士，即係阿拉士呢對組合咧，佢哋隻歌叫做阿拉士咁。 阿拉士，你最中意邊個啊，小白？ 其實個個都中意，同本人朗煙腸長都中意、 嗯。我中意義工和也， 係嘛？咁、但係呢隻歌咧，佢自己就叫做阿拉士嘅 reborn 啦。點解咧？因為佢哋用翻以前嘅曲同埋以前嘅詞，咁啊改咗少少詞啫，咁啊煙腸長自己再填翻嘅，就變咗一隻。新的歌曲就是现在听这一首的歌了。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那就啱了，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刘太，早晨啊！ 刘太啊， 早晨， 早晨。 点啊，刘太，你个仔生日系嘛？嗯， 哦，系啊，打电话嚟点唱俾佢啦。几时 生日？ 正 一系 听日， 听日啊，系啊， 即系1月11号。 哦，一一一， 三条一， 加埋自己咪四条烟咯。 多谢多谢。 好嘢。 佢几多岁生日啊？ 应该22岁啩。 22岁要大个仔啦， 做咩成22岁咪好咯？ 22岁啩，佢咁讲。 有阵时系嘅，即系嗰啲争一两年咧，你 系1998年出世啊？ 系啊， 系啦，九八系22啦， 22 咁我都好啊，1198咁样， 你好记啊？ 跟住仲22咁样，22岁。 多谢吓，嗯。 咁啊，有啲乜嘢想同仔仔讲啊？ 多谢佢咁即係出世以后呢俾咗好多欢乐我啦、我哋屋企啦。咁佢係最细嘅，佢排第四。 但 佢 嘅 性格呢都唔止係最细。係囉，佢会照顾我哋呀、幫我哋打曱甴啦。 暖男嚟㗎喎，即係同埋拉仔拉心肝喎，真係吓。 唔係㗎，唔係㗎，即係大家都唔偏心嘅，个个都锡係啦。咁、就佢好谦虚啦。咁啊，仲记得嗰年佢 DSE 啊嗰年啦，佢话妈妈，你想我去西贡读书啊，定香港读书啊，香港岛读书啊咁，咁我就你喜欢啦、 啊。即系想入科大定港大啊？ 系啊，咁即系话， 即系入硬咯，只系用你拣 佢咯，即系叻仔咯，即系对自己都有信心，胜券在握嗰批嚟噶咯，妈咪吓。 不过佢好谦虚嘅。 好啊。 咁最终拣咗读咩科啊？仔仔而家读 佢读 engine 啊， 读 engine 咁而家仔仔喺咪你侧边定系点噶？ 佢喺芬兰啊。 哦，芬兰啊， 系 exchange 即系交换生定系去旅行啊？ 佢去读一个好似读一个短嘅课程咁样噶。 哦， 咁下个月先翻嚟。 哇，咁一定要叫佢即系上翻网上重温听翻妈咪点唱俾佢啦。 哦，佢都有诶， 差系 点 要计一计。 都有同我通电话 吓吓。系咯，咁最后有啲咩说话想同阿仔仔讲啊？我知道你准备咗只歌。 啊，系啊，咁啊，多谢佢俾好多欢乐我哋啦，同埋好有爱心啦。虽然佢最细，但系都好好照顾我哋，好尊敬我哋啦，吓咁啊。识得佢好多啲朋友咧，就都知佢好正面啊，同埋开心果嚟嘅咁样咯。 开心啊！吓，芬兰咧而家系慢咗六个钟，佢系凌晨三点几咋？ 系应该瞓，即系 瞓紧觉噶。 系啦系啦，瞓紧觉嘅咁咯。 系，咁叫佢上网听翻啦，好唔好？ 系好。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刘太。 好多谢， 多谢晒，仔仔都生日快乐啦！ 好多谢， 拜拜， 拜 拜。 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像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凌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星始终落梦里。 这一首 Rubber Band 的漫长啊，是啊，刘太咧特登点俾咧月阳点俾喺芬兰嘅仔仔啊，预祝佢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啊！咁啊， 今个礼拜完晒， 下个礼拜再见。